晨啊，朝早嘅时间6:08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呢个二台直播室入边啦吓，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星期四咁啊都精精神神咁啊准备今天嘅工作啦。2021年嘅9月16日，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出边咧咁啊啲天气咧，哦我个。覺得都唔錯喎，咁啊雖然我翻工嘅時間咧個天啊都仲係黑齊啊嚇，咁啊夏天咧會見到呢、這個可能會見到太陽啦，跟住又會見到日出啦，又慢慢啊轉下轉下，地球都會公轉嘅，咁啊而家咧就去到呢、這個又見唔到太陽嘅時間啦，咁啊維持一段長時間。要朝头早起身翻工都见到太阳嘅话咧，我啊要等到出年啦。希望咧你翻工嘅时候都可以见到一个令到你觉得充满力量嘅太阳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件嘅事情，我哋都要用心去到做，用心做咧事情。就算唔系你想象之中咁高分，都总系一个美满嘅结果。你总系可以喺每一件事情上面好好学习。有人话到，当你处理任何事情都好，你必须要好好乐在其中。你必须接受啊，每一件事情有佢带出嚟俾你嘅优点。喺处理每一件事情上边嘅人啊，其实佢哋又会有佢哋自己嘅优点。原来我哋好多事咧，都系需要自己用眼去到睇，用心去到感受佢好嘅一面。有啲人咧，永远都净系睇到佢嘅缺点，睇到佢黑暗嘅一面。这个呢个咧系因为你自己都太过挑剔啦。其实人一世物一世，好多事情开心咗、正面咗、快乐咗，就系属于自己。快乐的指数我们一点一滴地累积的方法，就是当我们看任何事情的时候，不如我们先看它好的一面。所有的事情当你看到它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好的事情呢又会慢慢越来越多的了。用心去到感受每一件事，就是想得到快乐的一个先决条件。你今天可不可以看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那么主观，看了它好的一面先。 曾自问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请你明白我已暗中因你倾心。人越近越不敢发问，人越近越不敢将我心拉近，我的心窝已下沉，心里留住了自由苦困。如何在你心窗一角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怎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仍然情愿更甘心不悔恨。让风光旖旎，无奈地让它将欢欣交给你，我的悲伤都求你痴情，宁静里让我可跟你一起，沉默地任痴心卡地，沉默地在唏嘘中送走希冀， 剩我空虚中忆记，依然仍在偷偷想想你。如何在你心窗一角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都甘心，我都甘心去等。如何在你心窗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这份情仍在我心心烙印。 Raiders倾心，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不少朋友都说我是一个挺大胆的人，我会一个人去旅行啦，又会一个人住陌生的酒店，熄晒灯睡觉，一啲都唔惊，又唔怕黑，又唔怕鬼。有时啲新识嘅朋友就会问我啦，哇，你个样其实都几弱质纤纤啊，但系点解你会咁大胆嘅？原因系咩？我谂晨光嘅听众应该估到啦啩。边有人一出世就咁大胆噶？好彩我出咗世冇耐之后，我就久经训练啦。细个嘅时候，自己冲凉去厕所，突然之间就会卜一声，成个厕所黑晒，冇晒灯。当你着翻衫想开门嘅时候，你个门锁系会俾人用力拉住咗嘅。好明显，我哥又喺度恶作剧啦。第一次会怕黑，第二次都有少少惊，去到第三次嘅时候，我就已经学识咗同黑暗并存啦。就是因为我哥成日失惊无神，熄咗我啲灯，又困住我喺黑掹掹嘅房或者厕所里面唔放我出去。慢慢我就适应咗黑暗嘅环境。不过我哥嘅训练又点知咁简单啊？无论系早午晚，总之喺我一冇防备底下，我哥就会匿埋喺啲转角位或者我背脊后面，失惊无神跳出嚟大嗌哈！吓第一次惊，第二次惊，第三次就开始冇咁惊㗎啦。就係、是、因为由细到大都習慣咗漆黑同埋惊吓，所以到大个咗，我个人係非常之平静，亦都冇乜嘢可以吓到我嘅。我身边嘅朋友亦都睇中我呢点，平时想去睇鬼片有人陪呀、啊、或者万圣节去鬼屋想有人帮佢哋开路呀、啊、都会第一时间諗起我。所以有时候钟哥问，都唔知 Kitty 嘅童年经历咗啲乜。我諗我可以用一句说话嚟到总结。我係吓大 㗎。如果将街灯的光线代表真爱，或者熄灯了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落西山灯光普照麻木了，望住这双眼令黑夜再来，谁叫我这样活该碰起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从走开熟悉的相当再会，陌生的都很不配。 将香烟点给我，代表心爱。莫非烟熄了会更震撼与期待？难道讨好我等于鼓励我去歧视你？一手将心摔下来，嫌弃你想再回避掉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我再陪？熟悉的想拥再会，陌生的都很不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非悔。如果一呼气一吸气代表伤害，或者淹死我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难道分手会令感动再来？谁叫我这样活该，放弃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再大开，不懂来走开，熟悉的伤痛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卑微。嫌弃你想再回避掉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熟悉的伤痛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卑微。如何不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有智慧的人都会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多一点。调翻转头嚟讲，啊，冇智慧嘅人，原来有人认为啊，佢哋系唔系就系唔健康？喺生活上得到嘅只系好少呢？身体嘅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嘅，好多人都会咁样认为。如果要咬紧牙关，用自己健康换金钱，你自己又觉得值唔值得呢？有一位嘅清洁工人，呢位阿姨姨，佢咧就买咗一啲保健产品啊，成日都话要自己保养一下。身边就有人问佢啦：，你每一日工作咁辛苦，收入又唔多，点解咁舍得使钱去买呢啲保健嘅产品呢？清洁姨姨佢有一句说话就同其他人讲啦。他说到十几年前他爸爸悭了很多钱，差不多悭了成100万了，全部都给了爷爷去看医生洗晒。几年之前他工作了十几年，存款存了有200万元，又给了他爸爸去医院那里看医生用晒。他说到他之前两代人所收回来的钱全部都是给了医院，他不想将来好像害了他小朋友那样，他不想他们三辈子原来最后尾都是帮医院打工。所以呢，他就明白到健康的重要性了。没病没痛的健康才叫做有真正的财富，赚回来的钱才可以给自己 好好享受。享受的定义不是拎住啲钱，而是你每一日都快乐健康活着，呢啲先至叫做享受。佢话到养生虽然是贵，但是都贵不过啲医药费。病的话连时间都嘥埋，浪费咗嘅时间喺医院上面或者调理自己身体上面，倒不如用嗰啲时间去争取更加多嘅快乐。好多时我哋都会喺日常生活入面听到大家讲三句嘅说话，冇兴趣啦，唔需要，又或者冇钱。但是可能我们见医生几分钟，他只是三句的说话，就已经可能会令到我们的荷包都没了钱。这三句就是你的病非常严重，还好、你还有得医。第三句就是不过要花点钱，你有没有买保险啊，这样。医生只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已经将我们几十年的积蓄一次过花了。所以我哋好好地咧，就系珍惜我哋嘅金钱，更加要珍惜我哋嘅健康。如果你平时用自己嘅金钱去到参加好多嘅一啲叫做健康嘅训练班，又或者参加一啲健康嘅比赛，参加好多唔同嘅有关于运动上面嘅活动，你发觉虽然钱系用咗，但系可能你换嚟嘅系健康。又或者你选择的方法、我喜欢买一些保健的产品，好像这位的阿姨这样，又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你就自己想吧。但是我们肯定的就是没有人愿意将钱用在医院上面。多些善待自己，因为我们身体上面的零件不是说换就换的。身体上面的零件都会随着年龄不断老去，去到退却。如果它更加早了坏的话，亦都令到我们很苦恼。金钱用了，最惨的就是没了健康，还有没了我们争取快乐时光的机会。 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会影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磨陷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You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导演古本森的新片以长洲戏院为背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构思呢？ 机缘巧合，因为我认识业主，我得到的机会是可以经常出入这个长洲戏院的。一个已经荒废了的戏院，但是他售票处有四个字他还保留在这里，叫下期放映。是什么是下期呢？这个戏院的下期是怎样？或者我们的人生的下期是怎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来到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咁啊，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电话入边咧亦都有阿芭比林慧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咁啊，29度啊嘛，星期四啦，今个星期都已经见到终点啊，最后直路啦。 你咁样谂嘅，你个目标系乜嘢？你个终点系星期五咁啊，系嘛？ 系啊，星期五六日，我谂同大家打工仔同一即系、就是、同一个视线啊，好紧要嘅。 都系嘅，即系因为人咧都需要喺工作中间揾一啲休息嘅点，亦都要揾一啲嘢咧鼓励下自己啦。即系如果你谂到话一个终点可以俾自己休息一下，插足电然之后再去翻工嘅话咧，咁、都系一个目标嚟嘅。 嗯，咁啊，所以大家今日咧努力啊吓。冇放屁 吓！我都话咧，除咗话呢一样嘢之外咧，我突然间谂起咧，有一个习惯咧，我都会因为咧几时翻工或者几时放假咧而去考虑嘅、就系咧，通常尤其是女士咧，啲头发长啲嘅时候咧，你洗头咧，你都会安排一个时间噶。 哦，系咩？呢、這个我真系冇经验喎、啊，呢、這 个真系噶。嗱，疫情咧就冇办法啦，日日都要洗啦。咁但系咧，譬如如果有啲时间咧，啊，可唔可以隔一日咧？咁到底隔一日嗰个 pattern 系会点样咧？我以前咧我就会咁样谂嘅。嗱，如果我啲头发因为可能真系未有咁快干咧，咁我就会考虑，会唔会第二日放假咧？咁之前嗰晚洗咧，即系可能考虑咗系1、3、5，跟住星期日洗啊，定还是2、4、6洗好咧？咁我就会考虑呢一样嘢嘅。 嗯，咁啊，所以即系洗头都要策略噶，照你咁。 是啊，但我最近看到有一个策略呢，就可能可以帮到大家不用那么苦恼了。因为呢我看到有个节目呢教人呢，原来呢有些吹头的方法呢是令头发特别快干的、 哦、不是说用什么特别牌子的、风筒架吗？ 唉，如果是咁啊，就唔使教啦。但系咧，我想讲咧，其实我自己本身系几唔中意某一啲即系牌子嘅风筒啦。咁但系咧，我今次睇完嗰个节目之后咧，我又发觉其实任何一个风筒原来都可以达至一个咧既快干又唔伤头发嘅方法。 咁犀利？ 系啊，嗱。一般人吹头咧，应该正路咧都系揾风筒直接吹啲头发啦。即系无论你系用手拨起佢，即系所谓嘅养干佢，即系快速咁样戳个风筒，然之后吹咁样啦。定、还是系咧真系慢慢揾梳，慢慢梳理佢啊，一执执咁样吹啦。咁其实咧都应该需要一段时间先至会干啦。咁但系咧，我上次咧睇嗰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系咪真系 work 咧？咁应该未必有人咧会尝试咧，系搭一条毛巾落个头嗰度 就隔住条毛巾嚟吹个头发嘅。 隔住毛巾吹，系吹干咗个毛巾先、哦。 嗱，我都系咁觉得嗱，但系你唔好咁样谂先。首先，你系要谂你揾一条干嘅毛巾搭住个头，即系唔系揾你索头先个头发湿嗰啲毛巾。 我即系抹完个头之后，另外再揾多条毛巾。 系啦，揾一条全新嘅干毛巾。嗱，话说咧，呢、這个节目咧就做咗一个嘅实验啦。咁佢就揾一个人嚟试嘅，最开始嘅时候，咁就系咧嗰个人嘅即系将个头分做一半咁样啦吓，即系一边，譬如我当左边咧就系、是、就咁用风筒吹头发啦。咁右边咧就系、是、隔住条毛巾咧就再揾风筒咧就隔住个毛巾吹啦。咁佢竟然发现咧，经过咗30秒之后咧，左手边即系头先我直接吹嗰边咧。啲頭髮仲係滴緊水，濕立立嘅，30秒喎、哦。嗱，講緊咁，但係右邊咧嗰、那個已經 濕嘅程度係一樣㗎嘛？ 濕嘅程度係一樣嘅，即係啱啱都係淋濕曬個頭㗎啦。咁、 啊、 但係右手邊嗰個咧，隔住條毛巾吹咧，已經覺得佢有微乾啊，即係面頭嗰陣已經有微乾嘅情況、哦。咁先至於是乎咧，佢哋又再做一個實驗啦，就係話到底成個頭濕隔住條毛巾吹同埋呢一個直接吹有啲咩分別咧？咁竟然發現咧。隔住條毛巾吹咧，只係需要4分鐘，咁但係隔離嗰個咧直接吹咧係需要6分鐘先吹得乾，即係其實慳咗1/3時間啦。 會唔會關因為包用毛巾包住個頭，然後個頭入邊咧就製造咗一個乾燥嘅環境？類似呢啲原理㗎係嘛？定 係 點啊？ 嗱，其實咧佢個原理咧就係話咧，因為咧你嗰、那個頭咧，即係你吸住咗毛巾之後咧，咁你就真係令到個風筒吹出嚟嗰啲熱力咧，就傳咗喺條毛巾度先。咁、啊、然後咧，繼而咧就可以幫助嗰個毛巾咧，好快速咁樣將個頭上面嘅水分吸咗，即係其實條毛巾會快啲吸咗你個頭嘅水分先。首先， 哦，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當你再去再吸嘅時候咧，咁呢個過程咧其實相輔相成嘅。即系嗰、那个毛巾咧吸水一边又帮你快咗啦，咁、 啊、 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嗰个嘅风筒嘅热力咧传落去嗰啲头发嗰度咧又会再多咗，因为学你话斋真系焗住咗佢啦，咁、 嗯、 所以你都估得几啱。咁但系咧佢最主要就系话原来咧你咁样包住头，因为嗱佢唔系要你包实嘅，即系唔系好似人哋发屋咁样咧翘实咗个头咧又要绑个棘咁样嘅，佢、 嗯、 只系纯粹一条毛巾摟住个头咧，即系搭住个头咁样就 OK 噶啦。咁、 嗯、 咧。其实是那个毛巾索个头的水分呢是会快，即我想是因为两样东西啦，如果你就咁吹的话就没了毛巾索水的部分嘛。咁、啊、如果你隔住毛巾吹，咁你就加速了个毛巾吸收水分的过程嘛。咁我就悭了那个时间就在那里啦。 哦，即其实呢是索水，用毛巾索水正确来讲呢是快过吹的。 嗯。 咁你个风筒就不断吹返干个毛巾。然后个毛巾就可以发挥佢嗰个咧，就系索水嗰个功能，所以咧个头咧就会快干咗啦。 冇错啦，就系、是、呢个原理啦、哦。不过我谂真系好少人会咁样吹头咯。 系啊，即系冇谂到。但系如果我佢话系快啲嘅，即系呢个实验快啲嘅，咁我觉得又。不妨大家又可以试一试喎。 如果唔追求造型嘅人咧，系可以试嘅，因为咧，你知有时咧，啲人中意要翘下佢啊，要个发尾又要翘下咁样咧，咁、 啊、 可能呢一个方法咧就未必可以即系俾你啱用啦。 临瞓觉之前嗰啲咪啱咯。 系啊，临瞓之前咧，好想快啲干啊，尤其是咧男士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啱男士用嘅，因为点解咧？男士好多时咧咪中意啲头发可能 gel 向一个方向咁样嘅，咁啊啱啦。嗱，你索性咧梳好咗嗰个方向，譬如你想系向左或者向右或者向后嘅，因为好轻嘅，拨晒后边，跟住你搵条毛巾一吸就吸住佢，跟住好快就吹干啦。咁第二朝瞓醒咪全部向晒嗰个方向咯。 啊，你又啱喎。 系啊，几悭时间噶。 瞓觉嘅时候同一时间造型。真系唔错，可以谂一谂呢个吓。好啦，咁唔该晒你啦。 好啦， 我哋一阵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晨光第一线，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这边29度的气温，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星期四的晨光百科，揭下地理篇啊。 中国名山何其多啊，好多咧都系灵山嚟嘅。咩叫灵山呢？好有灵气嘅。地处咧就位于中国腹地啊，咁啊喺呢一个湖北省江口市境内有一个山武当，即系武当山。武当山都相当之厉害啊！咁佢自己本身亦都有附近有个太极湖啦，方圆八百里，咁啊无处咧就不风光，唔知你系咁讲啊？佢系拥有72个峰，咁啊抱有36岩，设有24个间。嗱，武当山啊，神奇嘅地方咧就系在于啊，留低咗好多唔同嘅文化。其中最出名的七大文化有啲乜嘢呢？道教文化、音乐文化、建筑文化、绘画石刻雕塑文化、武术嘅文化、飲食文化、民族嘅文化，呢啲嘅文化传承啊，同埋发展武当山呢，可以话係相辅相成㗎。武当山呢就係道教文化得益独特之处嚟㗎，佢可以话孕育住头先讲过嘅文化啦。而且咧，武当山上面嘅音乐咧，更加系极具特色添啊！由以前啊，道教音乐嘅表现出一种古代巴楚音乐嗰种嘅强劲嘅节奏，亦都流露出咧就系宫廷音乐嘅优雅风韵啊！吓，嗱，武当山上面嘅刻画或者雕石啦，亦都系好有特色噶。由以前好多唔同嘅造型啊，甚至乎睇到佢好多嘅神像咧，超过咧就系1700尊啦。当中亦都见到有铜像咧，系450尊嘅神像，有铜像又有铁像530几尊。武术嘅文化当然厉害啦，大家都知道武当功夫，哇，都系非常厉害啊吓。当中糅合咗咧就系太极拳啦，快慢嘅结合啊，柔中有刚。武当山上面嘅飲食文化亦都极具丰富噶，可以话咧就系集合咗咧就系道教嘅文化啦，养生嘅食疗啊，宫廷嘅膳食啊，汉江嘅口味。由以前去到今时今日，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感觉放喺呢一个嘅味道之上。武当嘅食物咧，我就未试过细细地去到咧，就系嗒一嗒。唔知道有机会嘅时候，你又想唔想试下呢啲武当美食呢？我想噶。 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 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 出面室外温度29度啊，来自霆锋一首的歌曲对峙。这个时间梗是有我们朝头早的晨光的职场 KOL 啦。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uddy。 嗱，海洋，我哋平时咧就多数讲下啲着衫嘅嘢啦，但系咧、今次咧踏入呢、這、一个即系秋天季节咧，真系要讲换季、哦。 诶、哎，嗱，你都好啊，你真系 feel 到佢都踏入秋天嘅季节 ，feel 到啊 ，feel 到啦，系咪？因为咧，其实咧，系咪我冇记错，系咪9月21号啊？ 嗯， 应该系中秋节。 系啊。 即系做咗零售嘅行业之后咧，其实对于嗰啲所谓嘅红日啊，我真系冇晒 concept 噶啦，已经。只系屋企人提醒，喂，我哋要食饭啦，咁我就谂吓乜又中秋节噶啦？中秋即系呢个英文我哋叫 Mid Autumn Festival 啊嘛。Mid Autumn 喎，大佬，我哋而家仲有几日就 Mid Autumn 噶咯喎，但我哋仍然觉得仲系好似一个好热，咁即系冇办法啦，因为始终即系俾啲台风咁样去围绕住我哋夹实我哋，但系又打唔成风咧。我哋有啲經歷過嘅人咧，即係都了解，其實天氣就係咁噶啦，你打唔成風又落唔到雨咧，大家捱一捱呢一段嘅即係危局嘅日子啦。咁應該我覺得伴隨而嚟嘅咧，都真係應該係會係秋天嘅嚟到噶啦。咁、我哋講換季咧，大家會諗，阿海梗係有講下即係啲時裝啊、秋季啊，有啲咩潮流啊。穿搭上又点点点啦咁，但系我哋成日咧好强调嗰样嘢咧，我哋着衫咧系人着衫，唔系衫着人啊嘛。所以个主体我哋成日都话系个人，我哋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嘅身心，然后我哋慢慢再去谂我哋嘅穿搭啦。当然，其实咧透过穿搭，我亦都好强调嗰样嘢，我亦都好相信嘅嘢就系、是，透过穿搭，我哋真系可以改善到我哋嘅心情嘅。 系。 但是穿搭不是唯一咯、我们必须要整理好自己，我们慢慢再去想我们怎样去断舍离我们的夏天衫啊，想下个衣柜怎样去容纳一些秋装啊这样啦。其实呢讲紧心情的换季呢，即而且确是有根有据的。同埋我哋讲讲心情嘅换季咧，而且系几令人担忧嘅添。 点解咧？ 因为换季咧，原来咧真系会令到我哋有一种咧叫做季节性嘅一个嘅情绪失调啊。是真的有根有据的，它叫做一个秋冬忧郁。是啦，咁英文简称其实叫做一真系叫 sad 就叫做 SAD 叫做 sad 其实就是。咁点解会出现呢一种情况呢？因为其实随住秋天嘅来临啦、我哋都会知道呢，就系话阳光，我哋见到阳光嘅时间呢就会越嚟越少啦。慢慢就会进入呢一个叫做日短夜长嘅时间个噃。 是。 我哋唔好忘记咧，其实咧阳光系有呢一个嘅即系维生素 D 噶嘛，一个 vitamin D 俾我哋啦。其实维生素 D 咧，对于我哋咧去人体去制造血清素咧，系一个几重要嘅元素嚟嘅。 系， 所以点解我哋有阵时就系话，我哋有啲郁闷啊、郁结嘅时候，譬如有阵时有啲朋友都会同我讲，呢轮心情真系麻麻地，我就会叫佢，不如你真系试下踏出间屋啦，你唔使化妆，唔使剩噶，真系着一套 casual wear 踏出个门口。晒一阵阳光，哪怕只系得15分钟已经好足够，已经系令到你其实身心咧都系会得到一个嘅改善嘅。咁就系因为随住阳光咧，嗰、那个减少咧，我哋真系咧，我哋血清素啦，制造血清素啦，我哋可能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咗啦，从而我哋会感到有一种嘅焦虑，甚至乎忧郁或者一啲情绪嘅波动嘅。 系， 好多人咧唔会察觉到点解转季嘅时候，尤其是。呢一種季節性嘅情緒嘅抑鬱咧，會發生喺秋冬。春天可能我哋會少啲嘅噃。 係， 係啦，就係頭先秋冬我哋講咧，就是、因為日光會減少啊。就係呢一個原因。我哋有陣時會點解？慢慢好似秋天，點解好似好多愁善感啊？個人啊會變得係嘛？啲情緒好似會慢慢會啲單單地咁樣咧。我哋真係要留意呢一種嘅情況啦。係，係啊，即係屈住咁樣嘅係會。但係唔需要。介怀介意嘅，我成日都系话我哋系同情绪系并存噶嘛。情绪冇分好坏嘅，你开心都系一种情绪，你郁结都系一种情绪，我哋就同佢并存啦，咁样。 系。 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梗係希望我哋喜悦啊、快樂嘅情緒會多過我哋鬱結嘅情緒啦，係咪？ 嗯，咁梗係啦。 嗱，我哋 bring up 咗個問題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點樣同啲憂鬱講拜拜咧？咁樣，我哋都要提供翻啲方法俾大家啦。 好多人就話買衫啦， 係啦，咁買衫我哋擺喺最後啦，不如雖然我自己係做。即是時裝呢一行啦，咁但我覺得買衫係其中一個方法，但係有啲可能係更加簡單嘅方法， 嗯， 唔使你花好多錢嘅，真係，我哋就係叫咗一種光療啦， 嗯， 頭先講嘛，咪直接走出去擁抱下個陽光，曬下陽光咯， 嗯哼， 係會有幫助嘅。我自己有陣時都會好懶咁樣咧，屈喺間屋嗰度咧，然後就慢慢發覺，喂，真係唔係好掂咧，阿海， 嗯。 即系好似越挖就越闷啊，以为自己唞紧啊，其实成日以为喺间屋我哋就喺度唞紧啊，好窄啊，咁样系一种唞。系嘅，呢一个系一个休息嘅方法。 系， 但系如果你真系想俾自己咧，即系稍微疗愈下自己嘅情绪咧，就行出去照下阳光，15分钟咧就已经足够噶啦。 系， 系啊，你会感受到嘅。 嗯。 另外啦，就真系动身去做下运动啦。我哋成日讲咧，运动因为会令到我哋嘅大脑咧分泌一种叫安多芬啊嘛。 嗯。 系啦，呢一种咧系一种快乐嘅激素嚟嘅。咁所以咧都系会刺激到我哋啦，令到我哋个人咧就系会开心一啲啦，咁样均衡嘅饮食咧，其实喺呢一段嘅时间都系好紧要。 嗯， 我哋成日都话即系每个 season 咧都会有佢当做嘅食物噶嘛， 系 去食一啲当做嘅食物。我哋成日讲啲 nice food 咧，未必系啲贵嘅嘢食，系、一啲当做嘅食物咧，其实都已经令到我哋诶、真系食到啲好嘢喎，咁样。 嗯。 希望咁样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咧，即系嗰个心情会好起嚟。我自己就好得意嘅，我唔知芭比你会唔会啦。我哋中意食甜嘢啊， 梗系会啦。 尤其是喺心情好嘅时候，你会唔会特别中意想食啲甜嘢噶？ 会啊，硬系觉得食甜嘢好似会开心啲咁噶咯。 系嗱、我早两日咧就同啲朋友出去打边炉，咁当然啦，大家即系食完个打边炉都会好开心啊，倾偈啊咁样啦。然后咧，我自己都会唔得咧，个口感真系好想食啲甜嘢咧，咁样。喂，个肥字就摆埋一边先啦，食咗先啦。 嗯， 系啊，我就会系啲咁嘅人嚟嘅。我觉得治愈咗、治疗咗自己嘅心情啦，咁慢慢再谂，喂，点样减翻嗰一两磅？一两磅其实都唔难减嘅。 系咯， 同埋你食少少甜嘢，食一块朱古力啊。食一碗糖水咧，其實唔會令你即刻肥幾磅嘅，放心啦，係唔會噶 ，OK？ 係 你假象嚟嘅啫， 假象嚟噶。你之後其實你可能你爬翻個步啊，或者你第二日你食翻啲清淡啲嘅嘢，我哋講即係當做嘅食物都包括咗蔬菜啊、生果噶嘛。你食翻啲當做嘅蔬果，咁清洗一下你個腸胃啦。咁就之前嗰杯糖水同你嘅蔬果，其實可以喺你嘅體內都係並存，係冇問題噶 ，OK？ 嗯， 係咯，同埋我會食一塊朱古力咯， 係。 系啊，真系噶，尤其是女士咧，喺我哋可能譬如喺我哋生理嘅周期啦，好多时都会想食少少甜嘢噶。 嗯嗯， 就是、因为你嘅荷蒙其实都有一啲嘅变动啦，咁样我自己都会可能食块朱古力啦，可能会食一碗红酒沙啦，咁样都会令到自己个心情咧都会开心一啲嘅。 嗯 嗯嗯，另外啦就系、是、啦。日短夜长咧会令到我哋有个错觉咧，就系、是、我哋嗰个作息时间咧都会捞乱咗啊。 系。 我哋必须要维持咧就是、一个自律嘅一个时间表。 嗯 嗯，当然啦，我哋可能会调节咗啦。譬如你话，我哋有啲嘢可能平时系，譬如我自己会跑步咁先算啦。 嗯， 我就中意咧，收咗太阳之后先跑，因为我唔系怕热啊，而系我系中意咧黄昏跑步嗰种感觉嘅。 嗯， 原来而家可能你六点零已经可以出去跑到步噶咯。 系 啦，我哋会系调节，但系呢个真系一种自律。我仍然系会将运动跑步呢个元素摆喺我嘅生活入边。 嗯， 但系我会做咗少少调节咯，可能我会早咗少少跑咯。 嗯哼， 依然都要 keep 住你有呢一个自律嘅时间表，因应嗰个天气嘅变换，我哋都仍然要 keep 住一个嘅时间表。另外啦，讲到最后啦，就真系啦，执下个衣柜啦， 嗯， 做下断舍离啦。如果你想嘅话，就将一啲新装融入你嘅衣柜，因为喺一个断舍离嘅过程入面咧，其实我哋都系一个治疗疗愈心情嘅一个过程嚟噶。 嗯， 系啊，咁然后就慢慢开始谂下，我留意一下啲秋装，究竟呢个秋季我哋兴啲乜嘢，有啲乜嘢衫啱自己嘅，就将佢摆落去你嘅衣柜咯。 嗯，啱啊，最紧要都系自己开心啊，无论做任何嘢都好啦，只要自己系能够喺当中得到快乐嘅话咧，其实咁就足够噶啦。 啱啊，真系先整理好自己，咁买衫，我哋再去做一啲嘅打扮，咁系相辅相成咯。 嗯，啱啊，好啦，咁我哋都希望呢个秋天，我哋大家都开开心心，充满正能量啦。 冇错啊， 唔该晒阿海， 下次再倾，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Kitty 都得。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担成群，外卖都系想开心啫。 有个女朋友问：点解你唔氹翻我啊？咁佢男朋友就话：咁我见你无啦啦嬲啊嘛，咁个女仔就话，所以咧，男朋友又话，咁我咪谂住你会无啦啦唔嬲咯， 死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你呢排日日去银行，又好烦恼咁，喂，咩事啊？ 我爷爷开始有认知障碍症啊，我哋烦恼紧佢第时点样处理银行户口啊？ 哦，唔使担心，而家有银行推出乐龄友好社区银行服务，令到有需要嘅人士，包括患有认知障碍嘅客户，可以按法律程序授权第三方代表管理佢哋名下嘅户口，咁就可以保持一定程度嘅财务自主，继续安心使用银行服务啦。 可以照顾到唔同长者嘅需要，真係好啊！咁我要去银行攞多啲呢方面嘅资料先。 其实唔止银行服务，佢哋嘅长者友善设施一样有创意，又方便到长者嘅。 例如喺硬件方面，翻新同埋改造咗分行嘅入口，同埋开设社区关爱柜位，就算系轮椅使用者都可以轻松出入银行使用服务。 我都见到银行安装咗新嘅标志同埋设备，例如一啲较大嘅字体、更多嘅图案，以及简单易用嘅自动柜员机服务。咁就更加方便老友记用啦。 佢哋从多方面協助长者安心理财，所以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传承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创意大奖啊。 希望各行各业都与时并进，花啲心思去设计更多适合长者需要嘅服务啦。 声音演绎阿欧、崔洁彤、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像我本分。 晨啊，7:08嘅时间啊，出边29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先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啦。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 Didi 都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交俾你啦。 好啊，咁啊，朝头早恒常嘅龙尾啊，都几长嘅车龙，咁包括系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今朝早个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啦，已经。咁、而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去到世界花园，咁连大老山隧道出翻嚟咧都有车龙噶啦，排到去小沥源。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提一提你啦，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嘅，喺油麻地嘅金粟街去翻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噶。咁同埋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嘅一段庙街咧都需要封闭噶。咁啊，交通咧就系咁多啦，小白。 咁我见到将军澳隧道即系呢几日都听到话枕住有塞车啦。 系啊，仲好长添啊，车系 好长。其实真系要大家俾多啲耐性，因为有边条路可以行啊？是咪将军路如果出嚟 喺秀茂坪，即系另外喺嗰条叫做即系一落去就系秀茂坪道嗰条路咧、 啊， 有条路行嘅，宝林北路嗰啲嘛， 远好多喎、 啊，远好多咁啊系，即系都难取舍。希望咧即系可快啲，迟啲都有啦，多条隧道咯， 啊、 都话落好似即系等于我若干年前啊，私隧得一条路走，哇，真系朝朝塞到不得了。咁、 啊、 后屘就好啲啦，又有大老山、 啊，大老山啦、 啊，有城门啦、 啊，城门大埔道啦、 啊，系啊，有三条路去分散晒啲车咧，就冇塞得咁犀利咯。 系咁，希望。将军澳都快啲即系整翻好嗰个路线啦吓，即 系 有 多 啲选择 啦，多选择就好嘅，开心嘅。咁啊，小白，琴晚咧我睇电视咧，睇个资讯节目咧，睇到咧唔系而家唔系讲私家车，我系讲单车啊。睇到咧，佢哋话咧踩单车违例越嚟越多啊，三日咧就已经发咗94张传票啊。 哇， 好犀利啊！ 有冇话通常都系 喺新界区多？ 喺新界区多嘅。 系啊，同埋因为点解咧会打击得咁犀利咧？因为近期咧单车嘅意外咧有上升嘅趋势啊。咁佢哋咧，所以要打击一个危害道路嘅违法行为啦。咁你知唔知道佢哋最主要咧就系抄嗰啲即系违例单车咧，系主要系犯咗啲咩嘅规例咧？ 冲灯啊，系嘛？ 吓，佢最主要咧就系犯咗唔遵从，系啦，好似咁讲啦，唔遵从呢个交通灯号都要罚噶， 系， 同埋一啲交通标志规定啦，同埋喺行人路度踩单车。 系啊， 夜晚我讲埋啲佛嘅则先， 冇灯 系啦，啊真系醒啊啦，夜晚冇开灯啦，同埋一路踩单车一路用手机。同埋喺单车径度咧左穿右插，呢啲全部咧都系啦，呢啲属于系鲁莽驾驶啦。第一次就罚500蚊啦，咁之后咧就会罚1000蚊噶啦。咁所以希望真系揸车朋友要小心啦。你记唔记得啊？即系好唔好不幸啦？上年啦，大埔咪有一单咧，系有个15岁嘅年青人咧踩单车撞死一个52岁嘅女途人噶嘛。咁啊，真系其实唔系话虽然话未至于咁严重，唔希望发生，但系其实你踩紧单车咧都系一件武器嚟噶。 系啊，单车快起上嚟嘅时候，嗰、那个速度都可以好快嘅。 系 啊，所以违例得即系，所以咧要。打擊為例就係咁樣咯， 係咯，即係盡量安全翻啦。咁啊啲規則咧、啲規矩啊，點樣罰你咧？係因為你真係危險，即係真係超越咗嗰個危險嗰、那個、那個、去到危險嘅位啦。咁所以咧，真係要罰啦咁樣，亦都希望有一個叫做阻嚇啊，令到大家警惕啦。 係咯，因為秋天啦，尤其是係咪哇，越嚟越多人踩單車啊，秋高氣爽。咁所以頭先我講上述嘅。会违法嘅嘢，希望大家唔好再做啦。 啱啦，唉，都多啲提醒好紧要啊，因为星期六咧，可能啲人就会去咗踩单车。 系啊，中秋节假期咧。 系啊，啱啊，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啊 ，O 出边嘅天气如何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嚟到星期四咯，天气麻麻地喎，反而吓。 啊，系啊。 琴日天气咁好，系啊。今日有啲焗嘅，咁亦都唔算好有风啦。咁望去天空嗰度咧，蓝天白云都见唔到噶，天空上面灰蒙蒙一片啦，有少少偶雨 feel 啊吓。能见度亦都相对低少少啦。望去香港岛嗰边睇一睇先，喂，乜都睇唔到啊吓。 哎呀， 如果你话山顶嗰啲楼未必睇到，咁你当然话 譬如 IFC 嗰啲都仲望得到嘅，咁啊未至於超級大霧，同埋咧超級能見度低嘅。但係調翻轉頭，真係估唔到啊！天氣麻麻地啊，好多朋友都喺度諗啊，喂，會唔會持續都係麻麻地嘅天氣啊？唔能夠追月上月迎月啊，咁啊應該唔會嘅。咁希望咧就往後嘅天氣都好翻啲啦，啊俾大家賞下月啦，同下月亮傾下偈啦，撥開雲霧見下青天啦。嚟緊有假期咧，個人嘅心情咧都會輕鬆啲嘅。咁雖然即係我哋晨光嘅團隊啦，咁都會即係如是啊，或者如常啊咁樣翻返嚟直播室朝頭早同大家即係做晨光第一線嘅。不過其實收音機旁邊你有假期，我哋都會覺得好歡喜噶。 係啊。 我哋都開心㗎咁樣囉。咁啊另外一啲假期啦，有啲朋友其實呢今個禮拜尾已經請假㗎啦，連續做啲長假期出嚟嘛，你要知道即係譬如可能請聽日跟住禮拜六日啊唔使返工，禮拜一請埋個假，咁啊準備呢放五六日假㗎，都係好 happy 一下啦。咁希望今日即係四日早上大家都happy 啲啊，心情咧都愉快啲。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讲佢。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咧，咁啊，至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咁啊，最高气温会大概32度。咁啊，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噶。咁啊，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嘅。咁啊，未来呢一个星期咧，比较上咧都系天气唔稳定啊，除咗星期六之外咧，咁啊见到其他日子咧都系有啲雨水嘅，咁希望就唔好影响我哋中秋节嘅时候就睇月光啦吓，咁啊朝早嘅时间7:15啦，咁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 ，Barbie。 嗱，我哋之前嗰两个星期咧，都讲咗啲都比较严肃嘅话题啦，吓，即系一时有纠纷啊，一时可能有啲咩大新闻啊，咁样啦。 迎接啊嘛。 好啦，而家过去啦，过去啦，阴霾应该要推走啦。喂，但我真系好想问咧，其实喺经理人嘅角度咧，应该都几紧张，譬如啲艺人嘅言行举止啊，或者会唔会得罪人啦、啊？因为最惊就系有啲系真系翻唔到转头噶嘛。 我惊，我最惊。因为根本嗰样嘢你唔应该做，点解要做到啲嘢翻唔到转头啫？嗱，我又有啲嘢咧，你唔好见到我咁、啊，我有啲嘢我又好硬颈噶， 系嚟边方面？ 我唔使惊，我有啲嘢翻唔到转头。我如果去到面对都有啲事情，我简直系接受唔到嘅话，我唔使惊你唔俾机会咯。而家我唔俾机会你， 拜拜啦嘛！ 即系唔好讲到我哋咁被动先，即系人生在世，其实有底线嘅， 系 啊有底线嘅，就唔咁当然啦。你去想嗰样嘢好遥远嘅，你好想好想得到，咁当然你条底线可能会 set 得低啲，咁但系唔代表冇底线咯。嗱、我讲我啫吓，我唔系讲所有人啦吓。啊，但系如果你用一个笼统嘅说法。是咪真係会驚得罪人咁我就会用返第一句答你囉驚嘅。好多 case, 咁但係又讲返转头下可能你有冇见过啊曾几何时都见到有人哋有啲好大嘅冲突嘅时候哇成段关系烂晒嘅。咦返转头一个屈未十可能唔係啊一年半载三五七年以后聚首花堂、哦、 见过， 有冇见过啊？ 见过，白门拍台闹交，我走啦，我唔乜乜乜乜啦，咁跟住之后隔咗两年捧你嘅咁。 嗱，咁你回一回、哦，我前几个礼拜啊讲嗰啲叫做非艺人嘅经理人业务咧，我讲咗一句说话噶，老土嗰句啊，就生意就冇永远嘅敌人噶嘛， 系 嘛？嗱。如果真係有啲咁災難性嘅事情發生呢翻身相對難嘅。咁難啫冇話唔得囉。因為個世界好大你有好多方法可以令到自己而家即係近年最講係咩講人氣啦係咪有咗社交媒體嘅時候人氣嗰個重要性大咗好多啊！因為你可以自己創造人氣啊嘛，即係當然我唔係叫作啲人氣出嚟啊，即係可以創造，因為多咗平台去發表你嘅嘢，可以俾人哋有機會去留意到你。以前冇機會噶嘛，以前淨係得 主要媒體幾個 電子傳媒同埋報章雜誌，冇嗰啲嘅話，你根本係隱咗姓埋一名咁樣噶啦。所以變咗，你話而家 叫做如果出現咗事故之後，一段關係破裂咗，修補到個關係，重新嚟過咧，個機會相對係多咗啲嘅。咁你講翻轉頭啊，我就可能呢樣嘢，你嗰陣時你係未出世或者好細個啦，啊，曾幾何時啦，大家都可能會記得一位歌手，亦都係主持啊，講過喺一個頒獎禮上面講過一句説話。嗰句咧，记唔记得啊？ 边句啊？你讲紧 一刹那嘅光辉，并不达到永恒。 嗯， 有啲印象啊， 有啲印象。 嗱，当年咧一句说话，嗱，你问翻我呢句说话系咪真系咁大件事咧？ 嗯， 我当其时听到我有现场听住嘅，我当时系觉得窒咗一窒，但系后续发展到对于嗰位主持人嘅事业有一个真系灾难性嘅影响，直情唔系止灾难啊，净系毁灭性嘅影响啦吓。我又觉得啊，真系点解会咁嘅咧？嗰个几十年前嘅历史一个例子，去套弄翻而家呢度，即系嗰阵时佢冇任何渠道可以去将自己挽救啊， 或者起码解释啦。 啊，冇机会啊，因为如果你嗰阵时都系嗰句咧。你得好少数嘅电子传媒同埋一啲报章杂志，你冇机会发声啊，咁可能嗰件事而家喺发生喺而家呢个年代嘅话，你起码你有个机会喺自己嘅社交媒体、一啲自媒体又好，点都好，可以去学你或者解释啦，或者去做翻啲嘢，睇下有冇办法。如果你觉得需要补救嘅话，咁所以就以前如果真系严重破裂嘅话咧。相对难搞嘅， 系 啊，但系而家咧就会可能就叫做相对易搞啲 啦。但我觉得双向噶，因为你毁灭性地发生嗰件事之后咧，唔代表你个解释唔系另一个毁灭嚟噶。 系哦，绝对系，绝对系啊！好多时候，特别系嗱呢啲就真系老人家说话啦。就好多人未必认同啦，我会话你谂埋一边咯，系咪啊？呢句系好似好阿妈阿爸咧，你谂嘢谂埋一边嘅，其实咩叫谂埋一边啫？当你觉得自己做紧嗰样嘢啱嘅时候，哪怕好多人都话你错，你知唔知其实要你都承认嗰样嘢系错系几难啊？真系好难噶！我系你经理人就觉得，唉，我点讲佢都唔听咯。阿爸阿妈就会话你谂嘢谂埋一边咯。其实呢啲我哋生活上用嘅一啲咁嘅对话嘅语言，其实系解释晒每一样嘢噶。点解你下下都要觉得你赞成你先至肯去做咧？点解你唔可以就算你唔赞成嘅情况下 尝试下， 去试下咯，系嘛？又系嗰样嘢啦。你喂试下食喂苦瓜啊啱唔啱啊？我唔食苦瓜嘅，你有冇食过啊？冇啊。咁点解你唔食啊？个名叫苦瓜咪唔食咯？咪同一个道理嚟嘅啫嘛。你都冇试过。我只能够做到咁多，如果嗰样嘢系一件唔系用言语可以即系、就是、去处理嘅事咧，咁 OK 喎，即系纯粹话，得噶啦，得噶啦，我可以俾到个希望嗰个投资者，我可以俾到个希望啲 fans 啲观众，我可以帮佢计划喺未来点样去叫做话，如果系 let's say 你系做错咗件事嘅，或者一段关系破裂咗嘅。点样行翻正嗰条路？我可以帮你谂。咁但系你行唔行嗰条路咧？ 同埋就算肯咧，我当啦，譬如开个记者会咁啦，可能一句说话嘅语气，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表情， 系啦， 又系另一个爆炸性嘅新闻。 笑住做同嬲住做，系嘛？好有神情，好善思啊，咁样做，同埋即系死死气，好似好唔忿气咁样做。我成日都讲啊，你个样点样都有得执。眼神冇得执，几好技术嘅嘢都冇得执，你可以化到个靓妆 set 个靓头着件靓衫，眼神冇得执，系嘛态度冇得执，系嘛点样都冇得搞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做 front and center 嘅人，不论系艺人，不论系名人，运动员都如是一样嘅啫，所有呢啲咧就需要靠外界外力去支持嘅一啲行业。不论我点样去计划都好，即系等于好似运动员一样啫嘛。我帮你 set 好晒个 training program， 你系唔做足，你就系做唔足噶啦。就唔好捷径走，都冇得话。哎呀，我觉得呢样嘢唔够好，你唔够好，就开始你要承担自己为自己作出决定嗰个后果咯。系嘛？咁所以你话去点样去有冇得去修补呢啲嘢？我唔能够预知到系咪一。即系修补嗰个成果会系点样咯？ 啊，但係始終最靠嘅是你自己咯， 嗯， 因为你不同做一份工作嘛，哎呀，我跟住公司的方向呢，我慢慢可以行返正轨，因为一个团队一起去做，嗯，做艺人呢一样嘢呢是好依靠自己嘅态度同埋情绪咯。 嗯，明白。咁呢个亦都系其实唔系只系艺人嘅，做任何人嘅任何行业都系需要呢样嘢嘅 EQ 同智慧咯。 绝对系。 嗯，好啦，今朝早同 J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战情严峻，解放军战士奋力还击，重夺塔山阵地。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解放军战士有这么坚毅的勇气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仪。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台好流行将主持人的名字加入节目名里面，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当然是刘善仪的善字啦。而家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改得挺好的，就是下午3点至5点的三五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仪。三成群呢个名咧，其实系柯成帮我哋改噶，希望咧我天仪同埋阿摄咧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咧越嚟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好啦，翻到嚟朝头早嘅时间啦，而家咧就系7:25啊 ，O 喺度。 系啊，我都饮咗杯咖啡啦，不过就唔系崔杰同冲嘅，自己冲俾自己嘅。希望今日咧星期四嘅早上大家精精神神啦。琴日小白有冇睇全运会嘅开幕仪式啊？开幕式啊， 哎，或者因为寻日阿仔咧要做功课， 唔紧要，可以重温翻嘅。 梗系啦， 会有好多唔同嘅 footage， 好多嘅 睇啲片段咯，就净系系 啊，都几震撼。因为内地嗱，好坦白讲啊。佢哋人真係好多， 係啊！ 即係佢每一個 performance 咧，用航拍機去拍咧，下邊咧係用人海式嘅堆砌一啲叫做藝術美感出嚟咧。 嗯， 你發現咧，你嗰個國家冇乜人咧，你真係做唔到嗰啲效果。哇，簡直係震撼！ 其實我有睇佢嗰啲新聞片段咧，佢外牆嗰啲 project 嗰啲都好靚咯。 係啦，咁嗰啲就係科技嘢啦， 科技 即係 LED 點樣轉換嗰啲。 所以咪樣樣都有咯，科技又有，人又有。 我估嗰啲就其他國家都會做得到嘅，好老實。即係你譬如歐洲，以至之前東京奧運日本方面，即係只要你係一個成熟嘅經濟體，或者你嘅科技技術含量其實係高，你都做得到。不過頭先去翻嗰個題目就係、是、人方面咧。你唔係話揾出嚟就有， 嗯， 你確係個國家係有咁多人，你先可以用人海嘅戰術去製作一個開幕式。哇！全部都係，如果你少兩個人啊，你都砌唔到個圖畫。 如果你講翻譬如攞翻奧運嘅 scale 嚟講，之前2008北京奧運同啱啱嘅東京奧運，你見入邊咧嗰個開幕儀式個人啊， 係啊， 兩回事嚟 嘅。不過即係你話欣賞嘅角度去睇，即係人多有人多欣賞，調翻轉頭亦都就算人少，亦都唔係話即係欠缺嗰個藝術美感嘅。咁啊， 導演點安排啦？ 係啦，唔同欣賞角度啦。咁啊，講開靚同埋講。开内地啦，近排啊，内地社交平台咧就涌现咗一批咧未成年嘅美妆博主啊，即系美妆嘅 broker。咁佢哋系几多岁咧？哦，大概10岁到嗰啫，但系咧佢哋就会对住部手机啦，咁啊爹哋妈咪都会叫佢哋啊开个直播啦，可能啊小娟、小美、小玲、小欣咁样，跟住佢哋就话大家好，我是小英咁样先算啦。跟住佢就会教下大家化妆。咁一开始大家睇嘅时候咧， 佢哋教化妆 啊，系啊。一开始大家睇嘅时候，梗系觉得呢啲小妹妹好得意啦，都系搞下笑啫，或者氹下大家开心啫。但系咧，慢慢形成一种风潮嘅时候咧，就此风不可长啦。因为内地咧有媒体啊，都会去讲翻啦，或者去炮轰啊，直情用呢个字啊，睇翻 港式嘅媒體就會用話，即係喺嗰啲小紅書啊、Bilibili 啊，即係 B 站嗰度咧，啲社交平台咧，兒童化妝嘅貼文咧同埋影片咧，其實咧都唔少啊，而且咧發現咧網絡上邊咧都鼓吹呢一種風氣咁樣，甚至咧喺鏡頭面前咧擠眉弄眼咁樣，咁啊好似就有失嗰純真啊。 嗱， 我都覺得係嘅，你話一兩條呢啲片搞下笑 OK， 但係慢慢。即係當小白如果生咗個女咁樣，可能即係你嘅乖女又會啊上網教人嚟化妝，咁即係又會唔會係一件好事呢？亦都未必需要鼓吹嘅一件事啦。咁樣內容亦都即係慢慢大人化，你明唔明啊？即係開始化妝。其實細路仔個年紀應該玩下玩具啊。 即 係 男人做翻男人， 係啦，係 啦， 係女仔做翻女仔，小朋友做翻 小朋友，係 啦，咁啊咁快急速成長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所以啲家長們都要留意一下啦。 今日是九月十六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十，适宜祭祀、解除、入学、结网、取鱼、会亲友， 好过琴日，放心晒， 唔使咁紧张噶。今日忌开市、祈福、动土、破土。入殓安葬 都有咁多嘢唔啱做、啊， 纯粹参考，唔使太在意噶。今日都系国际臭氧层保护日， 我会做好环保嘅工作，为爱护地球出一分力。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泸州市泸县在凌晨4:33发生六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成都和重庆等多地震感明显，有民众话被地震摇醒。今次地震令部分的房屋倒冧，据报泸县复杂镇的草坝村已经造成两死三伤。到4:55再发生2.8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据泸州市应急管理局官方消息，泸州市已经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三国将会一同建立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捍卫共同利益。三国将深入共享信息和技术，加强整合安全和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和供应链，当中包括协助澳洲提供和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拜登说，三国将会继续履行核不扩散的义务，强调与英国和澳洲的新伙伴关系，更新的共享能力将会可以共同迎接21世纪，认为此举是向盟友加强投资，协助应对威胁，并能够维持网络等军事能力的优势。北韩的朝中社报道，北韩星期三试射新的火车搭载导弹，击中800公里外北韩东部海域的目标。朝中社说，火车搭载的导弹是对付威胁势力的有效反击武器。参加全运会的香港单车队返港，其中在全运会争先赛取得金牌的李慧思说，满意全运会的表现，认为达成赛前的目标。他说，经过隔离底部之后，即有四课操练适应场地，对于能够在争先赛赢得金牌感到满意。至于在海林赛，因为多名的选手同时发力，夹攻之下取得铜牌，认为是失策。至于是较早前的东京奥运争先赛赢得铜牌，李慧思说，在每一届奥运都感受到市民的支持，很多人由他首次参加奥运开始和他一起成长，感谢多年来和他一起奋斗的香港人。由2012年首次参加的伦敦奥运，2016年在里约奥运炒车，到东京奥运经历高低时刻，都有市民陪伴，将来无论以什么身份代表香港，都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对未来充满希望。

早晨啊， 7:37，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咁啊，今朝早咧，我睇咗一单新闻，咁咧就系喺一个车 cam 嗰度咧就拍摄低落嚟嘅一段片段嚟嘅，即系车 cam 好多嘢会拍低咗噶嘛。咁其中一段片咧，呢一段片摆咗上网咧，就系有一架小型嘅货车啊，咁喺元朗区嗰度咧。就正進行呢個考試，即係路面嘅考試。咁首先我就想問下鐘哥同埋阿奧，你哋考車牌嘅時候咧，那個路試咧有冇發生過一啲驚險嘅事情先？ 咁啊冇喎， 即係考試係 你講路試啊嘛？ 路試啊，嗱，因為有好多樣嘢，譬如天氣啦，或者當時路面，譬如會唔會整路啊，有啲突發情況走咗出嚟啊，同你平時練習係唔同嘅。 嗱，你知啦，而家譬如跟一啲學院去考試咧，咁嗰條路就係嗰條路啦。你永远都行嗰条路噶啦嘛，考试啊考嗰条，平时练都系练嗰条噶啦嘛，所以已经讲晒俾你听，大约有啲乜嘢危机会出现噶啦。咁佢尽量，我考嘅时候，我记得喺大围嘅，我 即系你喺一个学院里边， 唔系路线一定要出街噶嘛，但系嗰条路线平时揸过噶啦，即系唔会话你今日揸去另外一边啦，唔会噶。一定是揸翻 熟習曬嘅， 熟習曬嘅。 不過會唔會有個婆婆衝出嚟嗰啲就在所難免啦、啊。 或者咁啱嗰日整路咁樣封住咗，你要兜圈咁樣咧。 整路就唔敢包，但係有冇人跑出嚟咧？放心啊，因為通常都冇乜嗰啲位嘅，通常冇乜嗰啲位。 你好彩啫， 你好彩啦，真係。 係啊，我考石梨啊， 有啊， 斜佬嘅時候兩個婆婆衝出嚟啊，係啊，前面有斑馬線佢唔過咯，佢斑馬線前過，斑馬線後又過一個，跟住我肥咗啦。 係、啊、哦， 咦，我同你有啲類似喎、 啊， 我就考天光道嘅， 係啊，咁你都肥咗啊？ 我第一次係 呢、 啊、 一排我話 嚇，咩呢、啊、排肥咗係呢一排肥咗咧，考個牌嗰時候都肥咗啦。咁啊嗰次咧係點？有斑马线嘅，又系斑马线。其实斑马线几惊噶，呢、這个都系你遇唔到嘅情况。虽然你话考就 系 考嗰条路啦，但系啲行人你控制唔到嘛，佢唔系临记嚟噶嘛，即系冇人帮你拦住噶嘛。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姐姐，就过紧斑马线嘅时候咧，就遇到另外一个姐姐。咁佢咧就踏咗、哦、踏咗只脚出去个斑马线嗰度，佢又唔系喺斑马线后边，佢踏咗只脚出去，咁即系其实佢好似示意佢过紧咁啦。咁但系佢撞到 friend， 咁我倾两句咯，系咪先？咁跟住我就停咗喺度等啦，因为斑马线咧系行人用先噶嘛。咁、啊等等等等都仲倾紧，咁我就开始咧就谂啦。因为咧，佢其中有一项咧，我知道就系你嗰个响安咧，即系话你适时咧，其实应该都会用你嗰个响安嘅功能噶嘛。咁、但系咧，嗰、那个地方又应该系俾佢哋行先，咁我就开始纠结啦，坐咗喺架车度。 究竟搬唔 搬好？系啦，咁而家可能我唔知道你考完个牌会唔会即系可能闪下盏灯啊，或者入下只手，即系好多嘢可以做啦。但系嗰阵时考试你唔够胆噶嘛。 系啦。 跟住咧，我就到自言自语讲咗句。啊，咁耐嘅，咁我就 好无聊啊！ 我就想试下睇下个考官咧， 有冇 会唔会讲嘢啦？系啦，即系会唔会你等下啦，定点？ 你呢次系咪应该衰咗嘅？ 衰咗啊！因为咧， 点解啊？ 点解啊？ 冇耐性。 哦，唔系啊，我冇 book 到噶，我最后都。 但系你有反应啊嘛？ 我有反应啊！ 你讲咗即系冇耐性咯。 哦， 即系你哦，你唔等得啊嘛？你有反應啊嘛，情緒上有起伏啊嘛， 係啊， 咁你即係唔適合揸車咯。 嚇，但好温柔嘅咯，已經覺得 都係情緒有反應 嘅。 其實應該唔可以帶有情緒嘅，好似即嗰個指引都話，盡量唔好 只可以等，係啊，只可以等。 咁如果我純粹事實陳述咧，要傾偈喎， 唔得，你唔可以同隔離太傾偈，你好 focus 噶嘛，雙手揸住太盤啊嘛。 即係自言自語都唔係咁好噶嘛，因為我就好想即係睇下有冇一啲 tips 可以俾我嘛。咁當然啦，個考牌官就梗係冇講任何嘢，眼尾都冇受過我啦。 剔咗啦，已经只手 啊！但可能嗰下就算我未必有做错咧，你之后都会即系慌失失嘅，即系嗰阵时你考牌，你即系唔知道之后系点样样啊嘛。 系咁啊，考牌官上次肥佬嘅时候，佢落车嘅时候都好惋惜。 嗯， 吓系咩？ 佢话系蒙生。你真系唔好彩啦咁样。 点解咧？就是、因为嗰、那个 佢 个 马路 你前头有两个阿婆过马路，你肥嘅几率都好高啦。其实系、啊，你好难处理噶嘛。你太接近物体，即系人都系一个物体嚟嘅，即系喺个指引入边。咁你太接近、太近佢停又唔得。咁你停嘅时候又要打死火灯，跟住望下后边有冇车。总之你紧急刹车咧，就算你。 做咗緊急刹车要做嘅嘢，佢都可以肥你咯。 系嘅，不过讲起斑马线咧，其实而家揸车耐咗咧，好容易理解嘅啫。 系， 总之斑马线系冇人过马路嘅，斑马线前五十米，斑马线后五十米咧，嗰、那个对于一众嘅行人嚟讲咧，嗰度先至系斑马线。 系啊，驾驶者都会明白咧，天桥系一道影嚟嘅啫。 系啊， 天桥下边就有人过马路。 系啦、 啊，天桥上边系冇人过天桥噶。 好好得意， 咁系唔啱噶吓，大家千祈唔好做啊。 我记得屋苑出闸嗰度咧，有斑马线噶嘛，系冇人用嘅，就永远喺个闸口前面过噶嘛，系呢个就系一个必然嘅定律嚟，好奇怪嘅，有你唔用，冇你又嘈。 系，或者下次可以讲下到底你建议条斑马线 set 喺边个位咯？ 系，咁你睇到嗰条片系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 系啦，嗱呢一条片咧就喺元朗区考试嘅，咁就一架小型嘅货 van 啦。咁啊，佢两边路咧嗱，即系你幻想下，左边就向前，右边咧就向后，即系叫做对头车咁样啦，即系两边马路系啦，即系一条马路有两条线，一条马 边边上边边落先。 左边咪向前咯，右边咪向我个方向咯，系啦系啦系啦，总之系咁样啦。 即系简称系左上右落啊嘛。 系啦，就两条线啦。咁但系 我惊佢右上左落，去咗第二个国家突然间。 边度啊？ 唔紧要，奇异博士帮你开重开咗呢个多重宇宙出嚟啊。 系啦，啱啦。咁跟住咧，佢两边马路咧都有啲车就泊咗喺度，甚至有啲咧系。double park 嘅，即系 double parking 咗嘅。咁啊，呢一架车咧，呢一架考紧试嘅车啊，一路向前驶嘅时候咧，佢就遇到 double parking 嘅情况啦。咁咧，佢就一定要打一打灯，向右少少绕过呢一架车，咁啊，继续先可以向前驶啦。但系其实咧，佢一绕过嘅时候，因为 double park 噶嘛，咁啊占咗啲位置啦。一绕过嘅时候，其实佢已经踩住咗中间嗰条线噶啦，即系再过少少咧就会有对头车噶啦 嘛。 系啦，咁但系佢就绕过去啦，准备即系打灯啦。啊，点不知咧喺呢个时候，佢就嚟即系 cut 出去啊，打咗灯就嚟过噶啦。咁跟住咧喺佢后面咧。就有一架好赶时间嘅，好赶时间嘅，又系小型货车咧， 抽头 就抽佢头，咁就完全咧就踩咗个对面嗰条，可以话佢系逆线啦，就兜过去，即系佢连续兜过咗两架车啊，因为本身有架 double park 嘅车喺度阻住咗条线啦。 咁赶嘅佢，嗰架车咁赶嘅。 咁呢一下咧，就系嗰个电光火石之间咧。嗰、那个考牌官就踩停咗嗰个考车嗰个人嗰架车啦，即系踩咗个刹车掣啊！因为实在太危险啦，即系佢出紧去嘅时候咧，佢嘅右手边再有一架车系逆线咁样快过去行驶，咁咧网民就将呢一条片咧就摆咗上网，咁啊纷纷咧邓呢一位朋友惋惜嘅，因为即系头先阿 O 都讲咗啦，即系就算未必你有一啲好严重嘅错误，或者未必系你犯错，但系有啲控制唔到嘅情况，总之有啲乱子出咗嚟咧，都可能影响到你考试嘅成绩噶嘛？ 同埋考牌官都唔会愿意冒呢个险啦。因为如果佢考牌期间撞车咧，佢份工都好麻烦嘅，因为佢作为一个考牌官，系应该教啲学员或者即系去审核啲学员系咪安全驾驶噶嘛。所以佢有 break 咧，佢一定要得噶啦。咁所以 sorry 啊，你下次真系报多次名啦，练好啲啊，同埋拣个好啲嘅日子啊，可能求神问卜你先好。 唔系噶。不過正話你講嗰個情況咧，其實有好多個單位都出咗問題，即係唔係淨係學，即係嗰個即係簡稱叫學神啊，唔係嗰個學神出咗問題，唔係淨係佢啊。嗱，首先如果你係一個考，你係考牌啊嘛，嗰件事考緊牌啊嘛， 考緊車牌啊，就嚟翻到終點㗎啦。啲網民就話： 如果考緊牌，見到前面 double park， 第一樣嘢你應該停車定還是繞過佢？ 但系 第一样谂嘅应该系呢一样啊嘛。 如果前面嗰个车系冇司机喺度，有时 double park 系可能落咗去食早餐噶嘛啲人。 如果你绕过佢嘅时候，咁系咪会踩到对面线先？ 佢有少少噶。 如果踩到对面线，就算你过到后边架车唔抽头，都会肥佬。 哦。 因为你已经逆线啊嘛。 咁佢系咪应该等到嗰个人？ 梗系等啦，梗系等啦。 仲要唔可以咁近嗰架死车等？如果真系你，因为你而家太接近物件啊嘛，你去到。最好 last minute 或者即係有一個距離啦，即係有一個法定距離啦。如果你近過嗰個法定距離，你已經肥啦，都未抽出去，你已經輸了。 但係又唔可以無限等嘅。但如果佢一嚟見到你已經係決定咗你要抽頭出去嘅話咧，咁呢個又係已經係肥得㗎啦，因為你未判斷到成個路面情況，你已經有啲逆線嘅可能啊嘛。 咁即係應該正確嘅做法就係等一陣， 等一陣。 係 嗱，要離遠少少等一陣， 等一陣 係嗰四車。 因為如果你話好似話喂前面嘅 double park 可能係去咗食早餐，甚至乎翻咗屋企添，咁你又唔可以天荒地老地等噶嘛？咁你一定要停一停架車，睇曬路邊情況，冇嘢，打燈。再望後兩下啊嘛，即刻望後，然之後先再出去，先至過，呢個先至係正確噶嘛。如果離抽頭已經係錯啦，好啦，後邊嗰架車本身就玩嘢啦。你見到前面係考牌， 係啊， 忍耐少少啦。呢啲司機咧，我就最唔喜歡嘅。 嗯， 你自己都試過學神啦， 係咯， 你自己都試過新人嘅階段，點解你要咁樣去兇人哋咧？ 係啊，呢、這個先最慘，係 啊， 係。同埋好多時候係揾食車牌嚟㗎嘛，呢啲係咪 一命二運三風水啦， 考冇計嘅係啦。咁、啊、可能就係俾佢等多幾個月先揸車。 可能上天冥冥中有主宰咧，你咁快攞咗個牌，可能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咯。可能迟三个月先攞到、啊、可能对你身心灵都有好处咧。 可能佢个下嗰个考牌官咧都同嗰个人讲啊，蒙生，唔关你事嘅， 未必姓蒙嘅，sorry， 即系姓蒙比较少啲，陈生，真系唔好意思啊， 好彩啫。 佢又同我，我记得个考牌官又同我讲，阿蒙生。唔好意思啊，再報過啦咁，即係嗰個唔好意思係帶住一點有少少惋惜，即係有少少惋惜。平時咧考牌阿 Sir 一定係覺得你唔啱先，剔㗎。係 咯， 係啊，我嗰次真係超 唔好想啊，佢都唔想啊。係 啊，黑仔強咯，只能夠 係啊。 that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matter how much happy times that we had together, but I can never seem to understand what's in your mind. I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put my thoughts of you behind. You can call me a loser, but I never mind it. I was afraid to lose ya, oh man, I'm blinded. So girl, I guess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let go and never hit each other up, 'cause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连删掉都不算错，曾为梦一起温暖过。Yeah, we make it up, no more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谁人口讲很爱我，把详细的思索过，谁来打搅我？为温饱都松开我。 早晨时间7:53，听过有 MC 张天赋的 Loser。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我在、外国的网站呢见到有一个叫做、叫做求职的广告，都挺得意的。 嗯。 那它是一间美国的金融公司来的。那但是它呢就、想请人的嘛 ,part time 来的。那么请做什么呢，这样。请他看戏。 嗯。 那么看什么戏呢，那么有些界别的。他就说想看的戏呢全部都是恐怖片。咁啊话到啦，其实如果在10日之内完成13部嘅恐怖片，你可以完成到嘅话咧，就可以得到大概$1,300嘅报酬。 哇，咁多！ 胆生毛啊，想学嗰啲。 其实系多嘅，$1,300，咁你计下计下， 成万蚊噶， 成万蚊港纸嘅，系啦。好啦，咁啊，点解要做呢一个咁样嘅工作咧？咁佢哋就话到啦，咁啊因应住呢个万圣节就嚟嚟啦。咁我哋就要進行一項咧，即係真人嘅實驗。咁話到分析咧，高預算同埋低預算嘅恐怖片。咁到底呢啲叫恐怖片，即係佢到底用幾多錢拍呢條恐怖片咧？咁樣就帶俾觀眾嗰個恐怖嘅程度，嗰、那個嘅差異，從而令到佢哋即係以後啲投資公司咧，就知道我哋拍攝一部恐怖片大概是需要用几多嘅资金去投资俾个导演，等佢拍嘅。咁、所以佢哋就会做咗一项咁样嘅、叫做实验嘅调查。咁等啲、叫做应征者咧，就话翻俾佢哋听啊，边一部戏你系俾几多分？咁但系佢哋又有个时限啦，都系头先讲咗啦，10日之内睇13部嘅恐怖片。 嗯、 好啦，咁当中有啲恐怖片咧，如果你同我讲我唔係好驚嘅，不過有啲恐怖片 我都係嚇大嘅。我今朝講， 我聽到啦， 我都仲有嘢未講。你咁樣講，我都記得嗰陣時咧，點解我又到而家睇恐怖片完全唔驚咧？咁會租碟噶嘛，細個。咁、我哥梗係掌握大權啦，到最後即係我攞嗰啲白雪公主去，跟住話梗唔得啦，呢啲租嚟大家唔會一齊睇噶，我揀咁樣。咁咧，所以細個咧成日佢會租啲咩翻嚟睇咧？陰陽路啊，回轉壽司啊。尸体个尸啊！ 我都好奇怪，点解成日咧觉得呢啲戏你特别熟嘅咧？ 啲胡椒寿司好似有份拍， 系咪啊？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咧，即我细个就梗系惊啦，即系一路睇一路掀埋眼啦。咁但系睇睇下咧，就开始啊冇乜感觉啦。到而家咧，我真系好 OK 噶啦， 好 OK 啊！ 系啊， 咁你可以试下验证呢一类型。 如果我对啲鬼片啊或者恐怖片啊呢惊吓片啦冇乜特别反应嘅，咁我咪会唔会帮唔到佢呢一个嘅调查？ 咁你可以好客观咁评分咯。 是 吧，即是譬如他有几部呢，其实如果你说惊不惊，我都本身睇落都唔好惊嘅。但那种叫反胃嘅感觉呢。 边部啊，他有个名喺度。 他有嘅，他有啲名单喺度嘅。他其中一部呢是叫做 Saw。 SAW 系啊系啊 ，Saw 佢有个 list 嘅俾中国网望先。咁 Saw 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嗰种压迫性咧，佢唔系嗰种鬼神嘅恐怖，佢一种压迫性 啊。 跟住令到你觉得咧喘唔即系唞唔到气啊，唞唔到气嗰种嘅感觉，令到我觉得好唔舒服，同埋我觉得人好地地，即系唔好睇太多嗰类太核突嘅电影。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望一望嗰、那个 playlist 嘅话咧，我估我未必会去认证，系啊，因为我觉得会影响到自己嗰个嘅心情， 同埋太密集啦，系嘛？ 太密集啦，即系10日睇13套喎。 佢呢个 list 冇乜嘢啫， 系 你睇咗几套？ 啱你喎，呢份 都睇咗8集啦，咁样 系啊，嗱 ，Saw 啦，阴宅，跟住有个A Quiet Place 啊，佢有两集噶啦，咁跟住 Candyman， 空少，逃出绝命镇，月光光心慌慌， 都惊喎。 同埋个安娜贝尔，喂呢啲， 哦 Annabelle 我都有睇喎。 乜嘢啫？哇！ 你哋好好強喎、啊！你 唔係，佢嗰啲都幾大路喎、 啊， 其實都 係啊。佢就係因為點解要揾啲大路嘅電影咧？佢、要知道大家譬如有啲可能即係成億美元去製作嘅、有啲可能1,000,000美元已經製作到嘅、可能嗰個驚嚇程度咧。是一樣的啫、如果一樣嘅話，咁我哋下次咪知道咯。啊，原來我哋只係用1,000,000美金去到製作嘅電影，或者100,000美金製作電影，已經可以有相同嘅驚嚇程度。你知而家有啲譬如線上嘅平台睇電影咧，佢哋啲製作其實唔係話特別貴噶嘛。你見一套電影話好似好勁咁樣，嚟嚟去你發覺得嗰幾個人做嘅啫。即係有啲譬如係咩？係 噶， 係啦，即係有啲電影咧，你可能成套戲就話有聲音就會有鬼怪咁，所以啲人成套戲啲唔講嘢嘅，又唔使好對白嘅，淨係眼神交流曬所有嘢咧。嗰啲戲其實個成本唔高嘅喎，係咪？咁但係佢嗰個驚嚇程度一樣可以令到你哇好驚啊，好驚啊！你好驚好聲，聽到噥一聲，你個心正咁跳。 佢哋又要分嘅，即係究竟係驚慄片定還是係恐怖片？即係佢哋又唔同啊嘛。恐怖片可能即係你要有啲血抌出嚟。知啲企得耐嗰啲咁樣啊嘛，驚慄片咧氣氛嚟噶嘛，係再難拍啲嘅，即係我咩都冇，但係要你驚喎，咩都冇㗎。 咁如果人有鬼神嘅，或者純粹係一個節奏上驚慄嘅，其實兩者，但應該邊個會驚啲咧？ 一定係驚慄片驚啲嘅。你見到嘅嘢其實你唔會驚嘅。你见唔到嘅嘢先至系惊啊嘛！呢个真系至理名言嚟嘅。你见唔到你就最恐怖噶嘛，成件事。见到有咩咁惊啫？我都见到咯。 就系嗰种嗰条匿埋啊！ 所以成日话咩啊？你撞鬼你唔惊噶，见到。你以为佢喺附近，你先至惊啊嘛？见唔到。 人都系啊，惊撞鬼嘅心咧。心魔嚟嘅， 系 啊，嗰个先至最惊。可能啲电影咧就会嚟紧就用翻呢啲方法啊。即系佢唔会俾你睇嘅，但系永远都系。有呢啲嘢令到你個心入面自己撩你個心魔出嚟，嗰啲嘅電影咧先至係最得人驚。 其實好簡單嘅，如果你話使幾多錢咧，你請嗰班明星全部唔化妝，就已經係好恐怖嘅恐怖片嚟嘅。唔化妝已經係好恐怖噶啦。 咁照道理你哋可以去報名喎。如果真係有呢一類型，唔係啊呢一類型，你哋唔化妝都上到鏡啦。 夠驚嚇啦！ 上到， 你哋兩個都上到。咁但係呢啲譬如金融網站嘅出呢啲叫做 part time 咧，即係可以大家諗下有應徵嘅話，可以真係去。 哇！如果10,000蚊睇呢幾套我睇啊，我睇少少得， 唔得啊呢個，我自問真係唔得啊。疏我已經搞唔掂啊，疏你哋 OK 咩？ 冇乜嘢啫喎。 系哦， 哇！你真系吓大嘅喎，出边套。 反而佢呢套里边，讲嗰套咧，空少，我唔知佢系新嗰套定旧嗰套啊。如果最旧嗰套咧，嗰套系真系惊吓啦。 系，可以翻去重温下我哋真系。 李慧诗话：喺每一届奥运都感受到市民嘅支持，好多人由佢首次参加奥运开始，同佢一齐成长，感谢多年嚟同佢一齐奋斗嘅香港人。由2012年首次参加嘅伦敦奥运，2016年喺里约奥运炒车，到东京奥运，经历高低时刻都有市民陪伴。将来无论以乜嘢身份代表香港，都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对未来充满希望。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曼城在 A 组主场对德甲莱比锡，曼城以6-3击败对手。曼城上半场已经领先3-1，除了对方一个乌龙波之外，曼城其余的入球分别由不同的球员取得，包括尼敦亚基、马列斯、基亚利殊、简些路和加比尔哲西斯。莱比锡的尼坤古演帽子戏法包办3个入球，不过安祖利奴下半场中段两黄变一红被赶出场，莱比锡最终要以10人应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09.43，瑞士法郎0.92，加元1.262，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30611点，升9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11美元，卖出1794.83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朝早8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8公里，横过东海的北部。

上一榜只系三个礼拜，呢个礼拜依然都系稳占第二位啊！撞啱望冠啊 ！Ed Sheeran 嘅新歌《Visiting Hour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星期四嘅早上咧，请嚟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钟哥 Kitty 啊，各位陈哥听众你好。 系星期四啊，唔知愉唔愉快啦，要交俾Dicky 帮我哋睇睇佢啊，因为琴日咧港股都要跌啦，咁啊跌469点啊，成交咧又1571亿。北水走资7.7亿，咁啊，嚟紧呢几日可能都会停一停北水啦。咁大家咧可能食住月饼等放中秋假。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都真系话题就好多。不过咧就真系如果纯粹讲个指数咧，其实都真系有啲坎坷，因为呢段时间外围都系叫做高位整固，我哋咧就系低位度挣扎，都唔系徘徊噶啦，都咁。咁啊，距離咧上一次個低位咧，又未至於近在咫尺嘅400点咁上下咯。咁即係點啊？唉，真係八月先至夠膽講呢啲嘢，嗰頭近㗎啦都嚇。咁啊，希望就唔好跌到落去啦。咁但係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大家都會知政策兩個字咧，其實對於我哋個香港股市嘅影響，即係相當之大嘅。咁仲有咧就唔淨係政策喎，而家。仲要政策再加埋地緣政治風險，仲有就係中美嘅博弈咧，咁咧就係三樣嘅咧，就係 we 話 嘅，都喺我哋個頭度咧，就纏繞不休咧，就仍然係困擾住我哋個情緒啊！當然講緊嗰個就唔係我哋每個人，係講緊個股票市場成個市場嘅情緒啦。中美都冇乜特別嘢講噶啦，因為呢個博弈都係繼續噶啦。通完個電話咧，唔代表咧美國唔會話唔想加嗰、那個。所謂嘅關税啦，咁所以繼續就扯戰就係扯走。咁你話講業績咩？其實都已經係唔係好多即係話嘢睇㗎啦，因為好過預期，咁咪再放多陣煙花咪回囉，差過預期啦，咁咪即跌㗎啦。咁有啲股份可能呢就算有啲回購咁好啲，可能呢會有個即係支持嘅作用晾住，但係呢都唔係話真係會有個好大嘅幫助囉。咁所以呢講到尾呢，即係都即係無奈嘅現實。咁但係最後嗰句呢、這個都係最勁㗎啦，肯定就係同政策有關㗎啦。因為如果真係政策出嚟，唔好話調教一個行業啦，諮詢文件呢都可以令到成個行業甚至乎整個板塊嘅股份呢出現一個即係暴跌嘅情況。 咁成日都話呢，咁賭錢呢啲嘢呢千祈唔好賭啦，正所謂莊一定會贏你㗎嘛，但係琴日呢莊都未必贏得到啦、因為呢即係呢個擬修訂博彩法即係懷疑呀，咁跟住呢洗倉而家全部都跌喎，呢個點睇呢 ,Dicky 係咪應該係時候戒賭呢？我哋應該 呢、這個都真係呢有陣時以往咁講啦，就係、是十一黃金週、中秋咁、嗱，即係又可能好，即係我都唔知係咪好彩嚟形容嘅。咁呢段時間咧，我都曾經都講過，啲博彩股都係博下啦。正所謂買博彩股唔使去澳門嘅，喺香港都得嘅。咁但係真係咧，技術分析啊，有陣時股價表現咧，都我哋最好嘅朋友嚟。開始有啲回吐信號啦，咁我就即係唯有就咁講出嚟啦。咁都就係講緊前幾日嘅事。咁好啦，頭先阿鐘哥講緊乜嘢呢？就係、是、一個好大嘅新聞啦，就話講緊呢，其實呢簡單講啦，六個嘅澳門而家博彩業嘅持牌嘅機構呢，基本上佢哋所謂嘅三個主牌同埋三個副牌呢，其實就喺出年嘅六月呢就會到期㗎啦。 系啦，咁啊到期咁点咧？咁样咁到期就当然就要倾续期啦，系咪？喂，话晒喂，好多投资个全部都唔系话亿亿声咁简单咯，百亿声咁劲噶，佢哋啲投资都同埋咧，都真系养紧好多人噶嘛，好多人就业噶嘛。咁但系咧嗱，都系嗰句啦，啊，即系都系要倾啦，即系究竟会系点样咧？咁嗱，咁今次咧，因为讲紧呢一个咨询文件咧，其实就都有啲时间嘅，即系话晒咨询文件啊嘛。咁仲有咨询文件嘅内容咧，就讲出一样嘢嘅，就唔鼓励咧，甚至乎建议中咧，就唔好再有呢一个所谓嘅转批级嘅方式咧，就再拆啲牌出去啦。嗱，咩意思咧？就因为最初咧，即系讲紧已经好多年前，差唔多都廿年前啦，就讲紧咧，即系啱啱即系喺澳门啦，就开放呢一个赌权啦。咁跟住呢就澳博啦，咁就攞咗一个牌啦，咁银行娱乐又攞到喎，咁永利澳门都有嘅，咁好啦，咁佢哋点呢？佢哋就将自己个牌呢后来即係一开嘢咁样，咁呢就银行娱乐嗰个呢就俾咗威尼斯人啊，咁跟住呢就澳博嗰就俾咗美高梅买俾佢啦，咁当然永利嗰个都系买嘅，就俾新澳博亚嘅，咁即系点样呢？咁即系一下子就变咗六间公司都有牌啦，咁唔好你正定富啦，总之你有得经营就得啦，咁仲有呢就好多啲卫星赌场啦，我嘅睇法好简单嘅，即系如果你话喺呢个既然都系一个咨询啫。咁但係呢問題就係話呢個諮詢有幾件事喺背後呢大家都要留意住。點解同埋會即係洗倉式咁暴跌呢？第一都講到明㗎啦，即係唔會鼓勵啲所謂衛星嘅賭場啦，即係話你仲要再拆出去拆出去又再拆出去咁就唔得啦咁樣。咁好可能呢就即係唔會話再批啦，咁呢個此其一。咁第二呢始終呢而家即係中美之間嘅博弈V1 咁會唔會本身係美資喺美國嗰啲嘅即係賭場可能真係要逐個牌困難啲呢？咁仲有呢樣嘢都好肯定嘅，就係話澳門過去一路都講係話同橫琴嘅發展一國嘅，其實就要平衡一下喺而家呢一刻呢成個博彩業嘅經濟啦，即係基本上當然係澳門嘅命脈啦。咁但係都好希望就係話喺未來嘅發展就會有更加多元嘅發展啦。譬如話即係除咗你話而家即係博彩業之外，咁當然好重要啦。旅遊咁就唔係淨係嗰啲賣手信啊，賣手信咁嗰啲啊嘛。咁都有多啲譬如工商支援啊、金融啊，甚至乎未來嘅醫療啊，咁呢啲咪就要靠橫琴嘅地去慢慢加快個發展嘅速度咯。咁所以而家喺呢刻，大家都會諗到就係話，就算繼續維持住六面嘅牌，咁會唔會係成個行業發展都會慢咗咧？例如賭胎嘅數目啊，各樣規範化，咁唔會咁多可以網上嘅博彩，咁所以就全線跌曬落嚟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好客觀講嘅，咁當然而家揸住正牌嗰啲，咁理論上個風險會高過。即係嚟得時會係低過，甚至乎會係穩陣過揸住副牌，而揸住副牌又好過係冇牌嗰啲咯，即係純粹係衛星嗰啲賭場咯。咁但係而家你就即係驚弓之鳥啊！市場啲人都會係嚇，咁但係冇辦法咯，因為呢個不明朗因素仲係困擾住啊嘛，未咁快會完咯嚇。 一期唔好抄低字啦，係咪啊？啲聽眾同埋散户都 我覺得係嘅，因為如果你話你而家博落去，咁真心講似咩咧？咪就係似博彩咯，咁即係如果你話，喂，咁德基又買唔買得博彩股啊？咁嗱，都係嗰句，如果係本地嘅資金嘅正牌，咁我穩陣過國際嘅資金嘅正牌，正牌穩陣過副牌穩陣過冇牌。咁但係問題係，你而家買落去咧，咪即係等於去澳門買大細咁咯，即係正所謂一係贏一係輸噶啦。所以我覺得而家就唔係一個。即系投资嘅时候咯，如果你买落去嘅话， 明白。咁啊 ，Dicky 啊，睇样咧嚟紧会推出嘅服务啊，就系下个礼拜五咧24号咧就正式推出呢个债券通下嘅南向通服务啦。咁啊，9月24号就启动啦。Dicky 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简介下大概呢一样嘢系啲乜嘢啊？咁啊，嚟紧又会带嚟即系为呢个投资市场带嚟啲咩影响咧？ 好，咁其实呢段时间呢好似我咁讲啦，其实唔系冇好消息㗎吓，不过好似大家呢对于啲好消息呢就已经系好似冇乜感觉咁啦，其实冇耐咋嘛，讲緊呢个跨境理财通。咁啊，跨境理财通就系点呢？就系我哋香港朋友可以去内地买理财产品，内地朋友嚟香港买理财产品。不过暂时呢香港去朋友去开户口呢就未可以视像，内地朋友嚟就可以咁。咁南向债券通亦都会通啦吓，咁啱啱都即系大家都睇到 即係宣布嘅資料啊、發布會啊、各樣啊咁樣。咁好簡單，咁即係南向通，咪就係話，即係對於內地嘅投資者嚟講，咁佢又可以即係買到香港嘅一啲嘅債券嘅產品啊。咁因為咧，其實講緊嗰個即係內地同埋香港咧，嗰個債券嘅北向通咧，其實都啟動咗好耐啊。咁亦都因為有咗呢個即係互聯互通嘅基礎啦。咁其實喺過去咧，證券已經係基本上完全開通㗎啦。咁所以今次南向通開通咧，就可以實現咧，就呢個即係債券通嘅計劃，就真係咧一個點樣咧？雙向嘅資金流動，咁所以理論上咧就當然係即係受惠啦嚇，即係有源源嘅北水可以流入嚟香港嘅債券嘅即係部分嘅市場同市場同埋部分嘅產品。咁但係咧應該咁講，即係呢樣嘢咧就預咗一定會發生嘅，即係問題都係時間嘅問題嚟嘅啫。咁所以咧都係嗰句啦，即係呢段時間會利好同埋惠及到嘅股份咧。包括剛才我哋講嘅跨境理財通又好啦，南向債券通都好啦，咁即係都係近呢一個星期嘅好消息嚟㗎嘛，咁都係會利好即係香港部分嘅銀行業嘅經營者囉，咁對於佢哋嚟講就憧憬住會即係多咗生意做，咁但係哎呀你話即係呢啲嘅利好因素夠唔夠冚，即係嗰啲話中美博弈 V 運運啊，又或者一啲新嘅政策嘅調控呢，咁睇嚟好似就即係個力水就爭少少囉。 咁啊 ，Dicky 再問埋呢一個啦，恒大系嘅股份啦，咁點解要講啦？因為有報章都話有機會咧成為呢個灰犀牛事件，咁啊引發咧一連串關於內房嘅一啲效應，咁啊所以聲調上都嚴肅少少啦，要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嗱，咁係去到而家呢一個即係地步啦，可以咁形容啦。咁當然大家都會聽到好多傳聞，甚至乎會講到就話啊，有啲傳媒都報道啦，就話佢哋咧即係呢間即係公司啦，即係當然恒大都有好幾間上市公司，講緊就係中國恒大咧，都可能會俾唔到咧啲銀行貸款嘅利息咁。咁你話去到呢一秒鐘基本上都唔係呢一秒啦，過去呢段都幾長嘅時間，其實我都強力嘅建議大家真係要避之則吉，即係呢個即係成個公司係即係唔係淨係一間上市公司嚇，過去都提過好多噶啦。咁即係而家見得到佢哋嘅股價就真係從高位暴跌嘅幅度咧，即係相當驚人嘅，即係講緊八九成噶啦。佢哋係呢幾間公司，咁所以啊，即係都唔知點講啦。希望大家過去有聽過我嘅建議，即係點講都好要避開啦。咁到現在呢一刻，究竟會唔會真係即出現呢一個違約嘅風險，甚至乎出現一個即係破產嘅危機咧？大家都知道，雖然佢係即係好技術上係擁有好多好龐大嘅資產，仲有好多土地儲備添。咁但係問題流動性就係一樣嘢啦。咁即係人哋要你還錢，要你俾息，你俾唔到咧，咁就已經係即係出幾大問題。咁所以而家喺呢刻我都會覺得呢一個影響其實好深遠，深遠到點咧？好似我之前都警告過，亦都提及過，就話影響埋其他啲內房股同埋物管股咯。就算你可能會話，喂，佢有三條紅線啫，我三個綠燈嘅喎，你唔好理啦。校長而家行埋嚟班房鬧緊個曳同學，鬧完佢企喺隔離嗰個都即係都係當 中央 殃及池魚，就係咁嘅意思咯。 係啦，咪就係咁咯，真係冇計啦，即係殃及池魚，俾人鬧埋一份咁，所以即係點解會呢排就算好好嘅內房股基本因素冇嘢嗰啲噶嚇，冇乜負債到要跌或者股價表現最少都冇乜特別表現咯，咁所以呢個都會係繼續發酵嘅事件。咁啊，純粹講個股價，我諗都我都提過好耐噶啦，唔好掂啦。又例如嗰啲一架車都未跌嗰啲唔好買啊。咁即係而家睇翻轉頭由高位，哇！我都唔敢望翻佢個高位啦，即係應該咁講。咁但係都係嗰句，低處係咪真係已經見底定係未算低咧？我傾向相信係後者啦。 完全明白曬咧。有陣時聽呢個環節咧，未必賺到超級多錢啦，但係有陣時避一避冇蝕超級多錢咧，已經係不幸中之大幸 啦。 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我哋股評人朋友，金利豐金融集團業務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 我哋聽日再傾， 多 謝 Dicky， 拜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嗱，嚟緊咧就準備啊，都唔係嘅，仲有兩個禮拜就踏入十月啦。咁啊，十月咧其實都有一個節咧，都幾多香港人會去應下節嘅。 登高啊？ 唔系，系德国嘅啤酒节，系、哦、啦。咁啊，仲要咧，可能系即系香港某一间嘅酒店咧，佢会搞得比较大型少少嘅，即系呢个啤酒节。咁啊，大家 佢上年冇搞过咯，呢间啤酒节好似 冇啦。如果上年疫情严重嘅话，咁啊，今次咧佢就推出一个station 啊，咁可能都未必会好似以前往年咁样好多人聚集啦。咁但系如果你去佢个酒店嗰度去住一晚咧，咁佢都喺嗰个时节咧，俾你感受一下呢个德国啤酒节嘅气氛，包括咩咧？就 啤酒冲凉、食香肠、 啤酒冲凉咁夸张啊！ 包括咩？有德国人， 猪手、猪手、 猪手一定有啦，香肠一定有啦。即系其实佢嘅晚餐咧，就系平时你哋去玩呢个德国啤酒节咧，见到嘅啲食物嗰啲咸面包啊，有啤酒啦，当然唔少得。咁啊，亦都有头先讲嘅香肠。啊，豬手啊等等啊，食物方面咧就襯翻曬噶啦。咁啊，仲有啲咩特色咧？就佢會咧借一啲巴伐利亞嘅嗰啲服飾咧，傳統嗰啲服飾咧，咁啊俾你哋去著，然之後咧就戴住嗰啲帽咧去到打卡影相嘅。 扮德國人係咪？ 扮德國人係啦， 都唔係而家啲，扮以前嘅德國人。 以前啊，係啊，即係傳統嗰只啦， 即係咪打法咁樣？ 係啊， 傳統服飾。 咁啊最正咧，我就覺得就係可以獲得佢嗰個紀念啤酒杯同埋紀念帽啊，因為佢嗰個啤酒杯咧，真係你每年即係如果你係好中意參加呢一個節慶嘅話咧，你都會攞翻出嚟。即系同大家一齐饮啤酒啊嘛，佢个啤酒杯又真系好有德国嘅特色噶嘛。我记得嗰次我去旅行咧，我都有即系去德国旅行咧，我都有朋友佢本身 系 好中意饮啤酒嘅，佢就话你可唔可以一定要喺德国嗰度买翻一只喺嗰度出售嘅啤酒杯俾我啊？ 好重嘅，即系嘅啤酒 杯，系啊，好重噶， 大只噶。 你有冇帮佢 超磅噶啦？已经 我梗有啦，因为佢就系私分啊嘛。 私分咩啤酒都中意饮嘅， 系啊， 唔好信佢啊，系啊，佢所有啤酒都中意饮噶， 咁我都要帮佢即系储下呢啲纪念品噶嘛。咁啊，讲翻我啤酒杯咧，平时咧我哋见到嗰啲就系圆碌碌好大只噶嘛。咁另外有一款咧，佢就系高身嘅，但系都系好重嘅，就好似咧雕刻晒嗰啲咩堡垒啊，总之一啲风景嘅喺嗰只杯上面咧，都系咧系好重嘅。咁但系最个重点咧就系无论系高身啦定系肥身咧，佢容量都系好劲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咧，酒店推出嘅 station 咧，就有呢一个啤酒杯咧，就送俾你。 好正喎！ 系啊，咁啊，等你可以即系享受下、感受下呢一个嘅气氛啦，好开心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九月十六日系一年嘅第25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06日。2018年九月十六号。超强台风山竹吹袭港澳，香港天文台和澳门气象局需要发出10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亦是继2017年超强台风天鸽吹袭港澳后再一次发出10号风球。山竹为2018年太平洋台风季第22个被命名的热带气旋，造成香港最少6万宗塔树和严重水浸，导致交通瘫痪，并为香港带来史上最严重的风暴潮，超越1962年台风温带。1999年台风约克在同月同日吹袭香港，期间香港天文台亦发出10号风球。9月16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不认输的个性，不会向失败低头，喜欢超越现状，精力过人，经常流露高昂的情绪，有无比勇气和坚定信念。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你喜欢挑战大自然的极限运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用数字将台风分成等级，我们有没有因应这些等级对大自然的敬畏升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三国将会一同建立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捍卫共同利益。三国将深入共享信息和技术，加强整合安全和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和供应链，当中包括协助澳洲提供和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拜登说，三国将会继续履行核不扩散的义务，强调与英国和澳洲的新伙伴关系，更新的共享能力将会能够共同迎接21世纪，认为此举是向盟友加强投资，协助应对威胁，并能够维持网络等军事能力的优势。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泸州市泸县在清晨4:33发生六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成都和重庆等多地震感明显。有民众说被地震摇醒，今次地震令部分的房屋倒塌，据报泸县复杂镇草坝村已经造成两死三伤。到4:55再发生2.8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据泸州市应急管理局官方消息，泸州市已经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卫生防护中心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和专家顾问团建议，本港12至17岁青少年只需要接种一针伏必泰疫苗，因为不少的案例显示，青少年在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等的副作用，因此认为接种一剂的保护力已经足够。因应相关建议，卫生署说，今日起如果12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预约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他们可以在网上取消预约。如果他们有特别需要而选择继续接种第二剂的疫苗，并按预约到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在场医护人员将会向他们和他们的监护人讲解有关的建议和相关风险，以便他们作出合适的决定。一艘印尼抵港货船的53岁船长涉嫌向卫生署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的时候提供虚假资料，警方深入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之后，以涉嫌诈骗罪名拘捕这名船长，他今日会提堂。涉案货船上个月抵港，有23名的船员，其中15人抵港之后检测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所有确诊的船员已经送院隔离治疗，其余船员就留在船上检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09.45，瑞士法郎0.92，加元1.263，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30,537点，升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50美元，卖出1,794.5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就去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去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

在麗的電視，還是麗的電視時代的一個武俠劇。為什麼講這一套呢？因為這一套真的在當時來講呢，又是贏了。你講緊係麗的電視， 嗯， 贏咗喎， 係 咁呢一個咧，同埋佢有一個先例嘅嗱。通常如果大家睇好多嘅香港一啲武俠電視劇，通常都係改編自一啲小説啦，一啲出名小説就然之後將佢變咗做電視劇啦。 嗯嗯， 呢一套咧啱啱調翻轉，就係、是、先有咗呢一個電視劇，即係有咗呢一個電視劇本之後， 嗯， 因為好受歡迎，完咗之後。將佢變翻小説出街嘅， 咦，咁啊好勁喎！ 係啊，所以而家你睇到嘅《天蠶變》嘅武俠小説咧，就係、是、當時嘅電視劇本嚟嘅。 咦，我想問啊，咁個劇本就當時個編劇寫啦，應該咁，之後出嘅小説係啲其他人即係 base on 佢嗰樣嘢再寫，定係嗰個編劇繼續寫埋落去？ 都係當時嘅故事策劃，因為就係阿黃英同埋蕭若元啊嘛，故事策劃。咁之後個小説都係佢哋寫翻。 蕭生 係咯，咁跟住監製就係蕭生同麥當雄啦。咁呢一套戲咧，咁點解當時會咁勁咧？咁即係不得不講就係、是、當年啊主角啊，即係飾演雲飛揚嘅徐少強。 嗯。 咁佢因為佢真係當時嚟講好靚仔啊。咁可以話係繼鄭少秋之後第二個咧，古裝靚過時裝嘅嘅藝人咁樣啊。因為佢著咗嗰件，同埋佢飾演一個小子嘅角色嘅，即係最初咧就係、是、傻更更嗰啲咁樣咧，喺武當山打雜嘅啫。咁但係即係之後當然有蓋世神功嗰啲咁樣咧，個古仔講乜嘢咧？謝靜華都講咗，主角雲飛揚咧，咁佢就係一個喺武當上邊打雜嘅啫，即係只不過係咁，但係咧，咁佢每一晚咧都會做曬成個武當所有嗰啲雜務之後咧、嗯，就會上山 偷師。 唔係偷師， 唔係偷師， 煮飯 都唔係喎。因為咧，佢每一次喺武當做曬所有嘅嘢之後，就會上山，有一個黑衣人就同佢講嗱。你每一晚上嚟，我每一晚就教你武当嘅绝技。 哦， 咁就呢个黑衣人系边个？就当然后边会知啦。 就系武当嘅掌门人，谢妈妈有一个癖好，中意着黑色衫， 就系张三丰。 你哋唔好笑， 唔系张三丰，系张三丰，武当 唔 好笑。 系啊，虽然阿浩一句戏言 系 就俾你讲中， 嘿呀， 呢个就系武当掌门。阿青松， 哦， 咁当然咧，佢平时佢阿青松亦都唔会话俾佢知，其实我就系黑衣人，即系佢以为系两个人嚟噶嘛，咁但系咧佢就只系话俾佢听，嗱，我而家教你嘅嘢咧，你唔可以话俾人知你学咗，咁呢个就系个故事嘅背景嚟嘅，咁所以咧。就算佢點樣俾人蝦，點樣俾人欺負咧，佢都唔 可以使出真功夫， 唔可以使出真功夫，得唔可以嘅？ 多條件， 因為佢唔可以。 掌門又有逆服癖嘅喎。 呢個嘢你又唔係喎， 又亂咗啦。 點解佢要呢個 青 松咧？ 需要夜晚黑著黑色衫出嚟咧？係 原來 有曱甴 原來呢個小子並非普通小子，可能呢個小子同佢有啲關係。 佢个仔嚟啊！ 又俾你讲中， 又俾你讲中， 唔系啊嘛？ 就系青松喺做武当掌门之前生咗嘅， 系 呢个就系佢个仔嚟嘅。咁所以咧，佢夜晚咧就要即系希望佢成才，所以佢又唔可以话俾人听，我而家系武当掌门。 点解唔可以话俾人听？光明正大个仔咪个仔咯， 私生子啊嘛， 私生子嘛。 咁所以咧就要夜妈妈咧就将自己嘅绝学咧教晒俾佢。 呢 个就系 掌门人要所有嘢都光明磊落噶嘛，点可以即系喺呢个暗黑嘅世界有啲纠纠扯扯嘅嘢咧？ 唔可以俾过去耽误咗佢。未来发展啊！ 咁跟住之后咧，譬如话这个关系，这个父子嘅关系都仲未完啊！因为之后咧，到阿云飞扬喺呢个江湖上闯荡嘅时候咧， 钟哥，我记得 咩啊？ 佢重播嘅时候我有睇过 哦，怪字啊！因为佢重播咗好多次嘅，就呢个一个经典嚟嘅。 系啊， 咁跟住佢喺江湖上闯荡嘅时候咧，咁佢就识咗阿独孤逢，咁谂住同佢成亲，点知最后发现独孤逢。是他同父异母， 哎呀，韩剧嚟 噶，系啊，但最后就冇成到亲啦，当然最后就冇成到亲嘅。咁当然另外一啲咧就系同呢一个无敌门啊、独孤无敌嗰啲咁样嘅恩恩怨怨啊咁样。咁另外呢一个戏，另外最吸引人嘅地方，当时播出嚟嘅时候咧，就系、是、究竟啊徐少强有冇做到尾啊？系冇嘅，咁、 嗯、 因为拍到中段嘅时候咧，因为当时根据所有嘅新闻报道咧，就 系、 是、徐少强因为接咗第二啲片约，咁叫做甩底啊，而佢嘅甩底咧系真系甩咗底啊，冇再翻嚟拍， 係拍緊啊！當時好多電視劇咧係一路拍一路出街噶嘛，你每日拍曬之後先至出街，係一路拍一路出街。啊，弊家伙啦，佢係主角嚟嘅，咁點算咧？咁話説佢哋當時諗咗一條絕世好橋啦。咁啊，阿雲飛揚驚俾人知道佢係雲飛揚啊嘛。蒙面咯， 哦， 所以咧佢去到中段嘅时候咧，成日戴住一个用草织嘅面具嘅，因为你古装啊嘛，用草织嘅面具遮咗块 面， 系啦。 咁嗰时咧就成日睇，咦？点解文飞扬仲未出嚟嘅？永远咧一系咧就最初嘅时候咧就用一啲佢以前拍落嘅镜头，即系再用一次。咁已經見過，你不能用完又用嘅。咁你有講台詞噶嘛？咁你嗰陣時即係勉強都話有啲反應就算數嘅。跟住之後戴面具啦， 嗯， 但戴面具都唔可以戴一世嘅喎。 但把聲又唔同嘅喎。 係啦，咁啊戴面具都唔可以戴一世，把聲又唔同啦。 俾人毒啞咗。 都唔係。 哦， 好啦，要講翻天蠶變，究竟點解叫天蠶變呢？因為裏邊練嘅最高嘅境界就叫做天蠶神功。 嗯。 点样练天蚕神功呢、嗯、就是当你即系去到全身嘅武功俾人废咗之后，咁你就会再练嘅时候，你就会好似结咗一个茧咁样，咁就天蚕啊嘛，结咗一个茧，破茧而出，你就变成一个超级英雄啦。就等于周星驰功夫里边你都睇过啦，其实就系嚟自天蚕变噶嘛，成个武林诀 啊， 就呢个啊嘛。好啦，咁当佢破茧而出嘅时候，横掂都系啦。出咗嘅就係另一個演員做咗雲飛揚咯， 哦， 所以等佢 邊一個演員承繼咗啊？ 後段咧就揾咗阿顧冠中，即係亦都係當時嘅個武打明星嚟嘅，就直頭換咗個樣啊，成個人唔同咗。嚇、啊，你係邊位啊？我就係雲飛揚咯，我好記得咧，因為當時我有追噶嘛，佢破茧而出之後，大家都拗曬頭， 嚇親 係 嘛？ 佢第一個鏡頭未見嘅，第一個鏡頭咧就見佢背影，跟住咧佢行到河邊洗面。一洗面嘅时候，个河嘅倒影，诶、 哦， 我系边个啊？我系边个啊？个、样都换咗。 我、咁都谂得几好啊、 嗯！ 我觉得，即系如果喺呢一个前提底下吓，即系喺冇咗 够忙啫， 系啦，即系冇咗个演员底下，都算系一条几好嘅桥啊！ 系啊，咁如果唔系，成套嘢就烂尾 嘅。 系 咯、 啊，但系呢一个都唔系第一次中途换人噶啦， 系咪？ 系啊，咁我如果我喺我记忆里边咧，再早期啲，即系去到好早70年代头咧，咁嗰阵时无线电视都有一个电视剧。咁当个名字我唔记得咗啦、啊，当时系乔宏做嘅， 又系乔宏叔， 做做下咧就冇做啦，跟住唔知点样就爆咗第二个出嚟，就换咗阿郑则仕，就做咗个角色、哦、就当同一个人咁样，就当冇嘢咯。 郑则仕 系咯，好似但系好似刑侦都系咁，好似最后嗰集我系古天乐做噶都系， 唔系佢第二个角色， 第二个角色， 第二个角色，第二个古仔咁样啊嘛。咁呢一套电视剧咧，即系《天蚕变》咧，咁当时系即系個收視就好高啦，咁、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咧，大家就會覺得電視，因為佢60集咁多嘅，就開始咧將一啲叫做短篇嘅武俠劇咧就改寫咗啦。我哋唔要短篇， 嗯、 變曬長篇啦、 哦。 因為以前嘅年代，譬如話一啲武俠片咧，通常都係偏短嘅，因為以製作時間嚟講，又會即係好多嘢要武打啊、噼里啪啦啊、衫啊、製作費啊，會貴啲噶嘛。時裝咧就會偏長。古裝咧就要短啲嘅，就 係 因為呢套受歡迎之後咧，所以製作嘅武俠片咧都會變翻長篇啲嘅咁樣咯。 道義在山坡，高處未算高，命運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志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绝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孤高 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似山头猛虎满步，胆小非英雄，决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会觉孤高，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思方耗尽，间中天残，必须破龙路，一生清英雄，永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敢自傲，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与天比高。 乜嘢事啊，芭比小白？ 听日嘅环节想改少少， 冇问题啊！ 阵间倾下下星期嘅节目啊！ 我准备好晒噶啦。 点解要做咁多准备功夫啊？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呢。九月份是开学的季节，无论是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而家呢一刻都应该已经开咗学噶啦。当你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好多时咧都会介绍自己嘅。咁到底法文我哋又会点样介绍自己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先讲到第一次认识新朋友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打招呼和介绍自己。其实在法国人的礼仪里面，和我们是没什么分别的，都是讲一句 Hello 早晨，然后告诉人自己的名字。好了，法文呢通常第一句打招呼你们应该都懂得，叫做 Bonjour。 这句说话除了可以解早晨，也都可以解你好的。 Bonjour， 如果要告诉人听你的名字叫做什么，我们用回英文的逻辑，通常都是会说 My name is 什么什么。以我自己为例，我通常就会习惯告诉人听 My name is Barbie， My name is Barbie。 如果在法文用回同一个句式，我们就要说 Je m'appelle Barbie， Je m'appelle Barbie。 所以将两句合起埋一齐，打招呼同埋介绍自己个名就系、是、Bonjour, je m'appelle Barbie. Bonjour, je m'appelle Barbie. 除咗介绍自己之外，仲可能会同人哋讲幸会幸会嘅。咁呢个时候你就要讲多一句 Enchanté, Enchanté。所以三句句子夹埋一齐咧，你就要讲 Bonjour, je m'appelle Barbie.Enchanté. Bonjour, je m'appelle Barbie. Enchanté. 当然，如果你介绍你自己的话，你就要将我头先讲的 Barbie 换成你自己的法文名了。好啦，今次讲住咁多先啦，下次继续同你分享多啲关于法文的小知识啦。 喂，讲下呢一个啊，有冇睇嗰个手机发布会啊？两位拍档， 发布会我就冇睇啦，但系有望下个手机系咩样同埋几多钱咯、 啊。系啊，小白有冇兴趣啊？ 我望之后都系算啦、啊，我而家用紧呢个好地地，我又唔追款啦。反正佢个个样子差唔多 嘅，系啊， 系咪先？ 冇错啊，系啊。不过即系都有啲评论讲，即系特别系《华尔街日报》啦，有啲即系叫 gadget 嘅专栏作家咧，都有讲出嚟话嗱，今次咧储存量咧系提升咗嘅，佢去到一个 TB 啊。一个 TB 系一件事嚟嘅，即系当你系嗰啲 gadget 友啊，嗰啲科技迷啊，咁你觉得哇咁大容量喎、 啊。不过呢我要讲一讲喎，佢虽然佢升到 1TB 啦，咁我自己本身用緊呢一个嘅电话嘅时候，其实佢嗰个激数呢唔系特别犀利嘅，即系好似唔知200几激。 但你会上云端㗎嘛。 你讲得啱啦，咁你会上云端㗎嘛。咁我所有嘢其实只要你有 internet 嘅时候呢，你就已经唔需要咁大容量，但係可以用到高容量嘅一个资料库、 不过有一啲朋友呢好怕上云端，因为上云端呢都有一定程度嘅风险。即係譬如可能會有黑客會偷到你啲嘢啦，即係我同你嗰啲都係啲家庭生活上，係 啊， 係上雲端咪上雲端咯， 睇完都得啖笑啦，我哋嗰啲 落地府都得嘅啲資訊，唔上去落地府都得，但係人哋嗰啲即係部手機可能秒秒鐘幾百萬上落，有好多機密資料啊，而且今次咁又多咗啲加密貨幣嗰啲資料啊，喂你下下上雲端，有人俾人偷咗我嗰幾粒 Bitcoin 咁點啊？成十幾萬美金㗎嗰幾粒咁樣。咁啊，即系可能都会有少少风险，所以就储存喺手机，手机嘅容量提升都系好事嚟嘅。不过我自己咧睇完成个发布会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几吸引，就是、有一个电影效果嘅录影啊。我睇过啲片咧，佢出嚟咧。好似真係你 roll 緊機拍緊 4K 以上喎、 哦，即係好清啊！你 有電影感同埋佢嗰個叫做係啦係啦，即係嗰啲景深啊， 即係好立體， 即係 sharp 啊，崔潔彤啊 ，Bill 啊，小白啊，跟住又推翻過去又 sharp。攞返小白做大头啊，跟住又 burn 返崔杰同个膊头啊，咁样哇，嗰、个嘢好似真係好劲咁。 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系用手机拍嘢。 系啊， 咁所以佢喺手机里面做个咁劲嘅即係 upgrade 呢，咁可能都对即係而家鍾意拍片嘅人都系一个卖点。 反而佢呢个 function 吸引我喎，如果佢话拍有拍片嗰、那个 拍好嘢 性能好好嘅话，系咪先。 系啊，咁啊有辣有唔辣搵任君选择啦，不过价钱都几贵啊，你话去到顶级版去到13000多元、 哎、 一部手 機消费券都帮唔到我添， 唔得啊！众筹消费券，即系将 Kitty 嗰啲加， 我哋五个加埋， 我哋五个加埋嗰啲咯， 都仲要贴少少， 都仲要贴少少，唔系，系啊，所以大家 唔系我即系我意思一期啫， 一期啫 ，total 就唔使贴噶啦， 系啊系啊，咁啊仲可以讲埋呢一个嘅，其实即系今次佢呢、這个三果品牌嘅推出新系列咧，亦都听市民讲嘅，咁啊将个 Touch ID 咧都摆翻落去。即係有啲嘅機款， 哦、因為睇到佢擺喺邊啊，側邊啊， 擺邊個位置我唔知啊，落去下邊嗰、那個試點試試佢先知，因為其實依家大家戴住口罩咧，好唔方便啊，好多支付系統同埋咧，你解鎖咧要用 Face ID 咧，你下都要拉低個口罩。 佢應該照圖片睇咧，佢係擺喺個電話嘅右上角噶，純粹照圖片睇嘅話，係 啊，咁啊，總之有翻指紋咧， 指紋我覺得最方便啊， 最方便， 我都覺得係好方便啊。 系啊， 即系咁样只手指扫一扫咧，搞掂晒。 系啊， 反正佢都成日认唔到我噶啦。 系啊，Face ID 有阵时有啲角度认唔到噶，同埋戴咗眼镜，同埋唔戴又认唔到。 系啊， 咁嗰个比较难搞。 我戴眼嗰阵时，佢都认唔到我。 加翻呢个Touch ID 咧，都系件好事嚟嘅。

9:08 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先跌后回稳，道指收报34,814点啊，升咗236点，标普500指数咧升3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123点。历史数据显示，九月美股表现咧通常低迷嘅，自1945年以来咧，美股通常喺九月份啊平均都会跌0.56%。分析师就认为咧，今年咧美股啊九月咧可能即将出现重大回调咁话，咁啊有样嘢咧，港股啊行先过美股嘅，因为咧跌定先啊嘛，咁啊转个头，港股开市你又可以睇下今日港股究竟系升定跌啦吧。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阿 O 呢个环节咧，当然啦，要请啲创业者上嚟咧，分享一下自己咧一啲营商同埋创业之道嘅。咁啊，请嚟咧两位嘉宾啦，就系咧潘志伟啦、志伟啦，同埋咧识飞嘅，欢迎你哋啊！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嗱，我知道咧，你哋近排咧就开咗呢个养生馆啊，咁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嘅，即系可能有啲精油啊，咁啊可以帮大家即系做下啲按摩啦，咁啊 relax 下啦，咁啊香港人压力都好大啦，即系我听到养生馆咧，我心咧都唔想坐喺直播室，我都想去你哋嘅养生馆嗰度咧放松下，即系听下啲音乐啊 ，meditation 一下。喂，其实咧一开始点样谂到呢一门生意去做咧？ 嗱，其实我谂一开始嘅阵时好得意嘅，我哋喺度发觉香港咧，其实好多啲即朋友仔或者我身邊嘅人咧，佢哋都好中意去按摩啊，去揼骨。咁我哋開始就諗緊啦，啊，其實呢個生意香港有得做喎。 呢一個都係比較新潮啲啦，咁加入呢一個元素做一個按摩，以至做一個養生體驗館啦，係咪都好容易會俾其他啲 competitor 去抄襲又好啦，參考又好啦？暫時你觀察有冇呢個情況？而作為一個創業者啦。面对呢一啲嘅挑战嘅时候，你哋点去面对嘅咧吓？ 嗯，其实咧市场上面咧，苏花我哋都有听闻过啦，嚟紧每人会可能准备紧开发呢一个元素啦。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普遍嘅一个香港人嘅习惯啦。其实因为当年我就创立密室逃脱同自发馆啦，咁都系香港首间啦。咁，其实香港人咧都会发觉呢，這个一个唔错嘅概念啦，就会入市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我因为普遍以前我做密室嘅时候咧。同一條街咧，至少開到30多間 嘅。係啊，我記得係觀塘啊嘛，係咪？你想講定新蒲崗啊？ 旺角啊， 旺角添啊！哎呀， 一條西洋菜南街有30間啦，都係好多年前嘅事啦。但係其實香港人咧發現咧，當呢個產品好值得入市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好快咧就會進入呢個市場啦。咁，但係咧，亦都會令到啲譬如我哋嘅競爭價格咧，就會相當咁有競爭力啦，相對地。咁譬如我哋嗰啲消費者咧，就變咗佢哋嘅一個，佢哋就會。bargaining power 高咗好多，咁但系其实呢个都唔紧要嘅。我相信一个自由市场嘅社会咧，咁选择就必然嘅。咁但系最紧要咧系如何将个产品咧做得更加好。因为有心做呢样嘢，或者有心做某个行业嘅，我绝对相信唔系想搵快钱啦。但如果想系做好佢，或者将佢变成一个 sustainable 嘅 business， 我哋一成日讲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 系啦，可持续性。 好彩我英文唔叻，但系中文叻，识得翻译翻啫。你是英文叻的我就知道。 可持續性啦，我覺得生意要帶出一個可持續性的概念在這裡啦。咁亦都要配合返呢一個概念底下呢，大家去做一樣要有心。咁，所以我令到我哋嘅選擇者啦，或者我哋嘅消費者啦，佢哋有更加好嘅優質嘅服務嘅選擇，亦都係我哋想帶出點樣將呢個行業推得更加好，亦都想令到大家將個 standard 變得更加優化嘅一個概念。 咁Tony，頭先都有講啦，話啊個生意咧迎來一個爆破式嘅增長啦，做股東啊或者做老闆啊，梗係開心啦，係咪先？ 係啦。 開心之餘，有冇諗住真係要物色第二啲點啊，去開分店啊？而開分店係咪固有班底啊？通常。当生意咧就想做大咧，你就会迎接一啲大嘅股东啦。就话咧，啊 Tony 啊，我个 friend 咧好中意投一啲项目噶，佢又唔多嘅，未至于系 angel 分嘅，系啊 ，devil 分啦，你叫佢系啊，4,000万啦，咁样推落嚟啦。喂，有冇呢啲股仔咧？近排吓？ 如果你去到啱講 Angel 分啲咁恐怖嘅股，真係梗係未發生住啦。 就發生㗎啦，Angel 未降臨啫。我成日都咁樣同啲創業者講嘅，當生意係好咧，慢慢慢慢會就會突然間上到嗰啲 startup 嗰啲平台咧，就會同你講，誒呢個嗰啲的士 app 啫嘛，我成日都講。 的士在香港路过我同你啦， 系啊， 点解突然间阿爸爸又会上头啊？跟住啊，唔知嗰个妈妈又会上头啊？跟住个老板咧就卖咗盘啦，跟住就同的士冇再结下任何缘分啦。 搭的士啦之后就可能系，其实啊，好，我谂讲，其实而家现阶段咧，我哋都会物色紧另一个选址，希望可以有机会去扩充落去啦。 会系咩地方？系咪都系 focus 喺港岛区多啲啦？吓， 而家我哋最初步嘅阶段咧，都有谂过喺港岛区附近嘅。不过港岛区其实，因为最主要点解就系想喺呢度起一个好似一个社区性嘅感觉嘅地方喺度。即系尤其有个好处就在于，其实你当你有一间分店喺附近冇几远嘅时候咧，你安排啲人手或者系啲客源嘅流动嘅编排咧，其实系会比较方便容易啲嘅。呢个系会咁，但系当然咧，系咪一定要喺港岛咧？咁作为生意嚟讲，唔会困死只一个地方嘅。咁我哋都会物色紧一啲潜在可能又值得可以去投资啊，或者可能个啊。即增長可能比較高的地方，但係我哋諗法又不是想要去到一啲可能開成幾十間房、二三十間房去招呼客人，即都是想保持翻一個 quality 喺度。因為有陣時候我哋好清楚，以前成日香港開拉麵鋪咁樣，你開30個位啲拉麵鋪咧，通常啲 quality keep 唔到嘅。可能你開翻十零個、十八個位啲咧，大家好精於。雕細琢咁去做咧，啊，反而啲 quality 就 同埋香港人又中意排隊咧，即係喺門口有一堆人咧，你就覺得嗰間鋪頭係正噶啦嘛。即係一連兩集咧，咁啊令到大家都可以取到經啦，取咩經咧？就是、生意經啦，即係別人嘅成功啦，總係可以愛嚟做借鏡啦，可以愛嚟做參考嘅。而佢嘅成功亦都唔係一步登天啦。你頭先都聽過，佢哋兩位都唔同做過好多唔同嘅企業啦，或者做過唔同嘅 startup 啦。咁啊當中成日會有啲苦澀啊、難受嘅嘢啊咁，但係只不過時間所限冇時。去分享啦，不过即系多谢晒两位嘉宾啦，俾我哋一个饱满嘅早上啦。咁啊，有机会你开分店嘅时候咧，又上嚟再同我哋分享下个营商之道啊，成功之道，同埋咧，即系我都要 book 翻个期啊 ，book 到下年二月啊吓，就系去呢、這个即系你哋个体验馆嗰度啊，放松下先。唉，好紧张啊， 随时可以啦。 系你睇下恒指又跌多十点啊，咁样讲笑讲笑。好啦，咁啊，多谢晒两位嘉宾，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Bye bye 谁都想计清楚，才最凄楚。 挑剔过我。 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十八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 又是时候讲下南非的红酒啦。今日讲边种独有的品种呢？名字叫做 Pinot H。Pinot H 是南非独有的品种，由 Pinot Noir 加另外一只菩提子交配而成。近年新兴酒庄出品 Pinot H 可以说是容易入口得多。这一支酒最强调的就是虽然用了27年的老树，但是仍然非常容易入口，有些单宁酸，但是又不缺乏黑莓的风味。哇，这么复杂的效果怎么才喝得到啊？买回支来喝下，你都喝得到。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神光 Monica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就有静儿喺度啦。早晨啊，静儿。 早晨 ，Bobby。 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啦，系有啲说话想同屋企人讲噶。 系啊。我之前咧做咗手术啦，屋企人好好啊，接我出院啦，陪我复诊啦，同埋洗伤口啦，陪我，好多谢屋企人啦，同埋我要戒口啦，所以咧屋企人好好啊，好就我啊，今年嘅父亲节同埋母亲节咧，连同埋我爸爸呢个月嘅生日咧，都一齐做啊，即系延迟到而家咯，同埋好多谢我妈妈咧。好好咯，到时会煮好多好餸俾我哋食咯， 都系一个温暖嘅味道系嘛？即系同屋企人一齐嘅时候咧，无论系几时啦，庆祝几多次或者系点样庆祝咧，都系最温暖嘅。 系啊， 咁你都要好好保重，因为我知道咧，即系做任何手术都好咧，都有一段复康嘅时间。 系啊， 咁你戒口有冇好多嘢都唔食得，好辛苦要忍口噶？ 系啊，而家好啲啦，而家净系唔食得豉油。同埋蚝油 个调味会唔同咗啦，咁屋企可能就食得淡口啲咯，系咪啊？ 系啊， 咁就加油啦！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咁就对佢哋最好嘅报答啦。 同埋咧，我想祝福我同埋屋企人啦，同埋所有电台 DJ， 同埋所有电台 DJ 嘅屋企人啦，一切安好啦。 好多谢晒你，静儿， 多谢你。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想冲上 清寒，奉上衷心祝福天主。 Sam 哥，你一路要小心啊。 Holiday， 我真的很爱你，但为什么你今天忽然间这么担心我的？你情景我非惯非熟，有什么我没见过啫？ You sure？ 未来世界的航天科技你又知几多呢？在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从电动飞机去到自主驾驶的空中的士，一一为你介绍。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Tracy，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我觉得你反而是一个好的人，即我觉得 你好一点，你好过他。因为我最高的男仔是觉得好一点的，还有黑的男仔，那你又中了两样，所以你好一点。 我是 Tracy 周卓盈，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就嚟去到九点半钟啦，九点二十五分嘅时间咧，而家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咁咧就系有呢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大家听完呢个环节之后，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咧，点首歌俾你嘅亲朋戚友啊，或者有啲说话想讲嘅话咧， 感谢嘅说话 系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追踪三十一，咁啊，有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啦，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啊，有啲咩睇咧？ 喂，先讲咗入头先嚟，不如， 哦好啊， 系啊，全运会开咗幕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睇咗个开幕礼啦，咁啊，开始嚟有直播噶咯噃，咁啊，港台电视32啊，呢个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咁啊，跟住嗰啲。有啲乜嘢精彩賽事呢佢就隨時會直播嘅。咁而家32台啱啱我扭去睇呢睇返全運會好特別嘅佢喺開幕禮之前已經有比賽㗎啦嘛。 係啊。 即係李慧思已經攞咗牌㗎啦嘛。 係啊。 咁曹星如亦都出咗場打拳擊嘅。咁而家32台就重溫返佢嗰場賽事。有興趣而家嘅朋友可以扭去睇下啦。 我都想睇下 Rex, 即係佢都會同香港所有嘅支持嘅朋友仔之前都話唔好意思又令到大家失望。不過我哋睇過嗰啲新聞片段梗係覺得唔紧要啊，继续打你嘅神奇小子之路落去啦，咁样 冇错啦。 不过我都想睇翻场拳赛，究竟佢输乜嘢咯？ 系咧，咁啊，除咗重温之外，其实头先讲嘛，这个全运会直击系直播噶嘛，咁啊，今日有好多精彩赛事嘅，就包括朝头早有羽毛球，晏昼咧。2:25开始有射击、举重、排球等等嘅精彩赛事，大家可以扭过32台睇下啦。 好，咁全程直击噶啦，32都 冇错。咁啊，讲翻港台电视31啦，真系今晚有啲咩好节目啦？ 好， 今晚8:00有大师对谈啊。咁啊，每个星期啊，林以乐牧师同埋咧全灯法师两位大师都会对谈噶嘛。咁啊，今晚佢哋对谈嘅题目叫做自由与克制啊。即系每一次两位大师对谈嗰啲题目咧，都成日都好似。嗰兩組字咧都係相反咁， 係啊， 但佢哋講落又唔係相反嘅喎，即係跟住自由龍克制今晚呢個題目，聽下佢哋其實點樣有啲咩獨到見解，佢哋覺得唔係相對㗎，係啊，咁大家留意下啦。 好，咁跟住啦，9:30嘅時間， 咁港台體壇123運動挑戰賽主持人阿歐，好似今晚有新嘅 挑戰賽喎。新嘅挑戰賽啊，就有咧一台啊，葉允兒啊，即係萬千寵愛嘅葉允兒啊，有咧小飛禽啊，梁麗芹咧就會出馬，有呢個花式跳繩啊，究竟花係識唔識得跳繩咧？會唔會係樹木先識得跳繩咧？定還是佢哋兩個都識得跳繩咧？咁真係咧要拭目以待啦，都有一位咧，我好欣赏嘅女演员啦，就系咧牛杂妹啦，咁样咁啊，你睇啊，真系信我，值得睇呢一个，就系睇阿 Moni 嘅比赛啊，咁啊会睇到咧，大家都会有一种热血沸腾嘅感觉啊， 即系唔系净系斋睇，可以学下啲咁啊，系嘛？ 系啊，可以学下嘅，不过我就冇学嘅，我喺旁边旁观嘅啫。 花式跳绳啊，佢哋系嘛？ 系正所谓旁观者清，旁观者清。我都想清清地，尤其是清清个肠胃咁样，做得多运动咧。 肠胃咧都会好一啲嘅。咁啊，除咗呢个九点半嘅节目，仲有咩节目同我哋分享啊？ 去到今晚十点钟，悠游在四方，天下任我行，最后一站啦。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行下呢个西班牙圣雅各之路啊。呢条圣雅各之路咧，原来系被誉为全欧洲其中一条咧最重要嘅朝圣路线，当中嗰条成条山路咧，好多修院啊，或者系教堂啊咁样嘅。咁啊，今晚带大家去行下呢条圣雅各之路啦。 好，咁啊，今日夜晚大家一齐去西班牙啦吓，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打一节新闻。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六级地震，震源深度十公里，至今造成两死五十三伤，其中三人重伤。泸县有二十二间民房倒冧，一百六十四间严重损毁，一个车站受损。地震在凌晨四点半左右发生，成都和重庆等多地震感明显，有民众被地震摇醒，之后再发生二点八级地震，震源深度十五公里。卫生防护中心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和专家顾问团建议本港十二至十七岁青少年只需要接种一针伏必泰疫苗，因为不少的案例显示青少年在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等的副作用，因此认为接种一剂的保护力已经足够。因应相关建议，卫生署话今日起，如果十二至到十七岁青少年已经预约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佢哋可以喺网上取消预约。如果佢哋有特别需要而选择继续接种第二剂疫苗，并按预约到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在场医护人员将会向佢哋同埋佢哋嘅监护人讲解有关嘅建议同相关嘅风险，以便佢哋作出合适决定。英国首相约翰逊大幅改组内阁，被指处理阿富汗问题不力的外相蓝韬文被调职，教育大臣威廉逊被撤职，他被批评疫情爆发的时候教育政策混乱。至于外相职位由原国际贸易大臣卓维斯出任，是英国历来第二位女外相。蓝韬文被调任为大法官兼司法大臣，接替白洛宾。蓝韬文同时兼任副首相和御前大臣。约翰逊在宣布改组内阁之后，在社交网络发文说，疫情发展到现在，内阁需要重回工作轨道，处理国内发展不均，重建经济。新内阁人选将会提升和团结国家。美国女子体操队前队医纳萨尔被指控性侵过百名运动员的事件，四名体操运动员包括拜尔斯、马朗尼、拉斯曼和尼科尔斯一起到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拜尔斯在东京奥运因为心理问题退出多项的赛事，他在听证会上形容自己是性侵事件的幸存者，他遭到性侵部分原因是美国体操协会未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批评整个制度促成和延续纳萨尔的性侵行为。协会在知识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未有及时展开调查。另一名运动员马朗尼说，他在2015年向联邦调查局交代被性侵的事件，但是到17个月之后反指他讲大话。今次的听证会是关于司法部在7月发表的报告，批评联邦调查局在2015年针对纳萨尔性侵事件的投诉的时候犯了根本性错误，没有严肃认真处理案件，没有通知其他联邦调查局办事处或者是州或者是地方当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0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9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9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1.4跌2蚊，阿里巴巴150.8跌3.2，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6.1跌7.4，友邦保险88.9跌1.1，远东宏信8.95跌3仙，美团232.8跌1.2，银河娱乐39.55升4.5，建设银行5.62跌6仙，雅生活服务28.1跌1.55，京东集团294.2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09.36，瑞士法郎0.92，加元1.263，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30456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4.44美元，卖出179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去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平石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咁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车多，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排到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都系车多，车龙就去到天马苑。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凤池村桥底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新星家去大市，冯允谦带咗啲乜嘢手术嚟支持呢？ 我带咗一个孝文足户啊，佢个 meaning 系智慧啊，你好有智慧，因为成日都帮啲住户去解决啲问题啊，我哋就觉得you deserve this。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Rainy 刘敏仪嘅展翅故事。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呢啲，你啱唔啱食呢？你鍾意食乜嘢类型嘅餸菜呢？正所谓各有喜好，人人不同。你鍾意食嘅嘢，其他人未必有好感。就算同一种类，为咗满足唔同客人要求，都有唔同配搭。好似扬州炒饭咁，唔同铺头、唔同厨师用嘅配料都有不同，冇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各有喜好啫。早排日本网上有一个投票，选出拉面之中最多余嘅配菜。讲到食拉面，梗系问小白有乜嘢意见？ 一碗拉面，无论系乜嘢汤底，面豉啦、豉油啦，定还是猪骨汤底，我觉得应该要有嘅就系除咗好嘅面底之外，就系要有叉烧啦、竹笋啦、紫菜啦、溏心蛋啦，同埋好香嘅芝麻。加埋一齐热辣辣咁食咧，就系最好食啦。但如果你话有啲人中意放埋粟米粒啊、红萝卜，甚至乎系青豆嘅话，即系三色豆咧，就简直系糟蹋咗呢一碗嘅拉面啊！ 讲翻呢个投票结果，选出拉面之中最多余嘅配菜，第四位系粟米粒，第三位鱼板，第二位红姜。第一位竟然是紫菜，不喜意的人就会说，紫菜浸入汤很快就会淋，口感变得奇怪，还会影响汤底的味道。粟米粒都是名列前茅，如果你吃过北海道风味的拉面，都会知道他们会落很多粟米粒。看完这个报告，难道要他们改自己独特的风味？这个结果代表什么？又是那句，咸鱼青菜各有所爱，但是为什么这个投票是问大家不喜欢什么，而不是问大家喜欢什么呢？现今世代通常喜欢表达我不喜欢什么，这样不高兴，那样不喜欢，很少说你欣赏什么。当你在网上表达喜欢某一种东西，很多人立刻会说乜你这么没品味的，然后变成互相批斗，你一句我一句，我不喜欢的东西别人也不能喜欢，你喜欢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朋友都没得做。本来在网上想找知音，怎知变成拥有更多敌人。反而说我不喜欢什么，好像还好一点。拉面的配菜、生活的态度、对事情的看法各有不同，其实亦可以互相尊重嘅。如果你唔喜欢呢啲配菜，你可以试另一种味道噶嘛。最后我讲翻俾小白听，调查结果系乜？佢咁讲， 小白呢、這个报告话，紫菜唔应该放落去拉面度，你点睇啊？ 好多日本人唔识食拉面啫。其实紫菜落咗落去之后，你只要用紫菜夹住住拉面咧。咁就好好食㗎喇。 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多么想用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会了对不起，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自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随你悲喜，是前人浪中找你。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晚咧预备咗一个简单嘅餸菜俾大家咧试下，睇下会唔会今晚煮饭嘅时候整嘅。 会啊，我今晚要翻屋企食一餐饭先。 系嘛？但系咪你煮先？ 我想啊，我好耐冇翻过屋企食饭。 如果你煮，煮咩啊？ 我煮牛排咯，意粉咯，意粉我拿手噶。 你自己煎嘅牛排都系， 系、 哦、快脆嘛， 快脆嘛，最紧要快。 每边两分钟搞掂嗰个，仲 可以借个机会开支酒嚟饮下嗰啲咁嘅嘢咧。 系啊， 系啊，大家有阵时即系你家庭咧，你唔好煮得咁复杂，即系简单啲，即系两口子或者即系我估有阵时小白都会落厨啦。 系啊， 即系太精巧嘅嘢咧，或者太难煮嘅嘢咧，出街食。 系 出街食， 咦？我都系嗱、啊，自从煮咗饭之后咧，出街叫餸咧、啊，你就会叫一啲平时你喺屋企未必煮到嘅嘢、啊，或者要好花功夫煮嘅嘢，譬如一啲炸嘢、啊，譬如有啲、啊、我通常就会整咕，即系出街就会嗌咕噜肉啊，即系炸啊， 好 系 啊，出街我就会，譬如食中式嘢咧，我就会、 啊、 即系杏汁猪肺汤咯、 啊。 你屋企点搞个猪肺系咪先？ 系啊， 你啲南北杏啊，要过夜浸过夜，你首先已经唔记得咗呢一步，第二要攞水啤一啤个猪肺，真系啊，即系唔知我。或者手肺定系条水喉肺啦，到时真系难搞咯。 其实系个猪肺 系啦。 嗱、啊，今晚呢一个餸咧，我觉得系都系新手都可以 handle 到嘅一个餸嚟嘅，亦都几好送饭啊。嗱、嗯，平时我哋食开一啲卷咧，通常就系金菇牛肉卷啦、或者芦笋烟肉卷啦咁样。其实咧，里面咧可以换唔同嘅材料噶。咁啊，今次咧我就想试下用呢个洋葱嚟到俾牛肉包住佢做呢个洋葱牛肉卷，因为有时候咧洋葱你就咁生食就会觉得佢辣啦，系啊，但系咧好多时候你将佢摆咗入一啲汁嗰度煮咧， 即係譬如你食牛肉飯咁樣啦，嗰啲洋葱先係最好味，因為佢吸曬啲汁啊！ 真係好得意一樣嘢嚟。係 啊， 佢生食係真係頭先都 Kitty 講就係辣啦， 辣啦。 但係經過高温煮完之後咧，佢係可以好甜， 好甜啊！佢同埋咧，你同啲肉擺埋一齊煮咧，佢吸曬嗰啲醬油嘅味道 啊， 肉汁嘅味道咧。 所以睇牛肉飯都係落洋葱。 係啊， 我細個咧唔食洋葱， 我細個都唔食㗎。 但係咧，自從有咗日式嘅 牛肉飯 之後，我食啦。跟住咧，我再睇翻啲叫做營養嗰啲記載啦，話洋葱咧抗氧化啦，同埋咧會增強你抵抗力啦。 係啊， 跟住我咧就枕住都食洋葱啦。其實咧越食咧個人咧都幾好，即係喺 就係越抗氧化咯。跟住 幾好咯， 後生咗啊， 幾好 真係， 幾好已經好好噶啦。冇話回春嘅食洋葱， 有嘅後生咗有力咗。 食洋葱係 洋葱歌都有得聽啦，好似配菜，但其實咧佢又真係一個好好味道嘅東西嚟嘅。譬如你食雞煲咁樣啦，好多人都係爭住夾嗰啲洋葱啊、紫洋葱嚟食㗎嘛。 系咁夹嗰个人咯， 系咩？系啊， 食几抵喎！ 系啦， 好中意夹鸡食嘅，你哋又会有啲咁嘅癖好咧？ 咁我哋可以约埋一齐， 专食配菜系咪？ 系啊。 咩啊？我有同小白食过鸡煲啦， 系咩？ 系啊。 嗰阵时我哋完咗 show 啊，喺麦花臣嗰度。 哦，咦？我都有去噶，我都喺度。 你嗰阵时仲咩添？ 仲好瘦添。 搵日再去咯，我哋 好开心啲。依家再开心， 可以嗌个辣啲，你三哥食得辣。 咦？系，我哋呢个组合 试下食个特辣都好。 系，到时电台多啲活动真系好啊，可以同啲兄弟姊妹聚下， 可以食个饭咯，真系有个机会。喂，讲翻呢个洋葱牛肉卷先。嗱，其实牛肉又得，猪肉又得嘅，因为牛肉快熟啲啦。咁你将啲洋葱咧切咗丝，跟住就攞你嗰个牛肉片又好，猪肉片又好，去嗰啲即系超级市场啊，或者急冻肉嗰啲铺咧，其实一 pat pat 你都可以拣噶啦。有啲贵啲嘅，肥啲嘅，靓啲嘅，咁啊色随尊便啦。咁啊牛肉片又得，猪肉片又得，咁跟住咧就好好地咁样包住佢。咁如果你想嗰个口咧黐得实啲，咪落少少粉，即系嗰啲粟粉啊，咁样生粉啊，咁样黐一黐埋个口咯，嗰啲生粉水咁样黐一黐埋个口。跟住咧就包完咧就可以摆落个油锅嗰度煎一煎佢啦，煎香佢啦两边。咁之后咧就好简单，都系落翻啲豉油啊，落翻少少味淋啊，加少少糖啊，啲酱油啊，咁样就煮一煮佢，令到嗰啲肉啦同埋嗰个洋葱咧都有晒呢啲甜豉油嘅味道。系啦，咁之后咧撒埋少少芝麻同埋葱花喺面咧，就已经好好食噶 啦。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餸咧几简单，同埋喺平时你话啊，成日都系金菇牛肉卷，有冇啲咩变奏咧？可以试下包洋葱，如果你都中意食， 我都好中意食嘅。但系金菇样嘢就唔好成日黐牙。 系啊，我都系 呢样嘢，我真系好怕，我好中意金菇嘅香味，但系食完之后咧，哇，啲牙好唔舒服。 我都唔中意金菇。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系喺厕所度见翻佢听日。麻 烦你啊， 咁你都唔中意粟米嘅， 粟米我都唔中意，我都好少食粟米噶。你见有阵时候我哋叫早餐咧，佢一俾粟米咧，成日都口面都黑黑地。有薯饼冇得食薯饼，要食粟米系咪 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呢个餸菜啦。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昨天跟大家讲过，在这个油麻地有这个天后庙或者油麻地一带，大家都知道西九文化要活化它，有很多的建筑群我们都觉得是非常之靓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的。但是话明活化有很多，当然是由以前的感觉很浓烈，去到今时今日可能将它翻新了，或者加了很多不同的点子在里面，令到大家一入去的时候有些新的体会。最近呢，即是这一两年都不是最近，好多人朋友都会 staycation 啦，咁所以咧，大家喺酒店嘅选择方面咧，都会喺度谂啦，到底有啲咩酒店系啱嘅咧？原来坊间都系呢个油尖旺区啊，都系西九文化区啊，亦都系即系政府重点啊，几希望宣传俾翻香港人嘅其中一个酒店咧，就 系 又同艺术有关，叫艺术酒店嘅。咁艺术酒店嘅入边有咩嘅咧？咁我都有去过，虽然我冇去staycation 啦，咁但我入去参观嘅时候咧，哇，都几得意喎！佢有部分嘅樓層啦，佢每一層都唔大嘅，佢每一層可能講緊都係唔夠一千尺嘅，咁所以咧其實個位置即係個面積唔係好大，但係佢每一層咧都有唔同嘅主題。 你哋咁樣講一講咧，我突然一個心硬一硬添。 點解 咧？我都覺得自己一個藝術家。 就是将艺术变成一间酒店。如果你再讲落去，会不会变成时钟酒店？ 哇！ 艺术时钟酒店真系大件事啊！真系 唔会嘅。咁啊，酒店佢真系整得咧，系都几有好艺术，同埋好有气质嘅。 有咩睇先？ 佢唔同嘅楼层咧，佢有唔同嘅主题嘅。咁有部分咧，佢更加就用咗香港嘅电影啊，例如《霸王别姬》。咁一开门咧，因为头先讲咗每一层咧，佢唔系好大嘛。咁一个 lift 一打开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话成幅嘅壁画咧，《霸王别姬》。咁你已经见到啊，就知道佢嗰一层嗰个嘅主题系啲乜嘢。咁你话有唔同嘅楼层，佢去到二十几层啊，差唔多近顶楼嘅时候咧，佢都系用紧呢一个方法咧，去到介绍唔同嘅文化嘅。咁、而且佢入边有一啲例如系旗袍嘅租借啊。咁如果你想影一啲好靓嘅相，佢入边亦都系有呢一类型咁样嘅服务去到俾到你嘅。 喂，小白讲呢个咧，原来系近排旅发局咧推嗰、那个叫做本地游一个热点嚟嘅。 系、 咁可以真系睇下，因为小白而家手执呢一张地图咧。已经是一个有文化维度的一个地图啦，可以睇到咧好多唔同咧，即系有啲啊新潮啲，有啲啊古旧啲咁样，有新有旧嘅一啲文化体验啦，系嘛？ 系啊，嗱，咁其实净系讲到酒店本身入边啦，除咗佢多打卡之外咧，亦都咧就有好多以前香港旧有嘅故事都喺入边嘅。咁如果净系讲，譬如佢差唔多近顶楼咧，有啲电话，点解会玩电话咧？因为佢原来有期间限定嗰啲主题喎， 好靓喎，我好中意呢啲啊，佢又有。留声机啊，嗰啲咧 系啦，咁就系近顶楼嗰度有电话同留声机啊。咁啊，留声机真系咧用系以前嗰部嚟噶， 系咪播住等着你回来？ 佢乜嘢歌佢都有，哇！呢下真系好嘢， 好宾至如归啊！即刻觉得 佢有部分咧系手搞嘅留声机啦，有啲咧就可能系你搞完一轮之后咧，跟住佢会自己有少少屙肚继续行咁样嘅。咁你揿搵翻个转数，咁佢就会提供埋嗰啲黑胶碟俾你，咁你就可以听。佢有留声机，佢都有几。款你可以试下唔同嘅留声机嗰个播出嚟嗰个音乐啊，系咪即系等着你回来都有几个版本？ 我哋咁样即系香港老花镜嘅啫，而家 全部都系怀旧嘢。 系 啦，怀 旧。佢净系电话咧，佢都系有好多款嘅，即系有啲我哋以前。我嗰啲我都冇用過，真係企喺度直立式嘅，然後要拎住個聽筒，一個喺個耳仔側邊黐住，另外嗰個咧就黐住一個牆，有個好似喇叭嘴咁樣，你對住佢講嘢。係啦係啦，咁佢入邊都有好多款咧，不同嘅電話嘅。咁其中一個主題限定嘅主題就係電話，咁啊變咗喺差唔多近頂樓嘅位置咧，你就可以睇到，原來以前有咁多款唔同嘅電話曾經。在香港呢度咧就出現過嘅 電話唔係重點啊，小白，我找到我點解要去嘅原因。 點解 咩啊？ 佢喺一樓嗰度咧有個花樣年華試身室。 冇錯啦，頭先講個試身室就可以租借旗袍。 佢咧可以穿住個旗袍咧，咪上翻去上面嗰啲好復古嗰啲樓層嗰度去影相咯。係啊，即係襯翻嗰個留聲機咯。 佢入邊咧仲有唔少嘅房間咧係特別設計嘅。咁啊特別設計嘅時候，譬如你可以穿住花樣年華嗰啲旗袍啦，就坐喺一個好古舊嘅房間入邊影張相。 攞住个饭壶， 有晒 backdrop， 有晒气氛。 我想话咧，我而家感受到呢个气氛咧，我背脊飙飙冷汗， 即系着住旗袍，听住等着你回来，攞住个饭壶， 攞住个饭壶， 你仲要系夜晚先入去， 系啊，仲高踭鞋，角角声，哇！你真系 咁。如果你话情侣去嘅，咁除咗系中意譬如好似 Kitty 咁样想影旗袍嘅，咁当然有啦。如果你唔影旗袍嘅，仲有其他，例如咧，佢有啲系整香囊啊，即系佢系嗰个艺术咧个层次去到你唔想你净系用眼睛、用耳朵去感受得到香港固有嘅艺术文化，甚至乎用埋味道。咁你佢有间房入边有好多唔同香料，咁你可以自己不断用鼻哥闻啊，揾出你自己最喜欢嘅味道，然后制作自己嘅一个香包。咁呢啲咧，我觉得都系呢个几特别嘅文化艺术啊，以及观感嘅体会， 比较怀旧啲啊，怀旧气息 啊，怀旧气息系都几浓厚啊。 佢都有 coffee shop 嘅， 有啊， 佢都有 coffee and tea 嘅，系啦。 饮龙井啊，系嘛，应该饮保利嗰啲啦。 应该 怀旧啊嘛， 唔系，但系都有咖啡，都有咖啡，系啦。 夏天佢有几多冻茶俾大家去到选择嘅？咁如果你话咁啱喺油麻地区，咁一定系行到热噶啦，条街嗰度。而家呢个时候，咁可以即系饮翻杯好香口嘅靓茶，我觉得都系几解渴。大家可以想一想，看看会不会自己找一下这一类型的艺术酒店，在香港都是挺特别的一个本地文化的体验，有机会可以去一去。